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都见到嗰啲天气都唔系稳定啊吓。咁啊，虽然即系出边又唔系话真系落大雨，咁但系即系总有嗰种咧就天气会急剧变化嘅感觉，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咁啊，今日朝头早喺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一齐喺星期四。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4月25号，农历3月17嘅早上见见面。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从来没有人知道你是应该怎样的方法才可以令到你成功，从来不可以有人告诉你这个方法就是必胜之路，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你根据我这个方法的话也可以走出你自己的道路，因为每一个人的际遇、每个人的才华、每一个人他擅长的地方、优点都是不一样，所以没有一条特别的方程式的。就好似喺外国好多唔同嘅大型企业，内地都有大唔同嘅企业嘅时候，我哋见到佢由第一步去到今时今日成功成为咗超级富豪之后，佢哋嘅经历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到欣赏。所以我哋只系需要好似佢哋有一个共通点咁样，就系只系需要勇于开始，并且话俾自己听，无论我哋遇到几多艰难嘅情况。我哋点样俾人唔睇好都好，我哋都要咬紧我哋嘅牙关，继续落去。这个咧系我见到咁多位成功人士佢哋共同嘅地方，就系勇于开始。你咧系咪永远都要等到东风都借埋啦，有晒后着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十个方案，甚至乎第100个方案已经都准备就绪，先至肯行第一步呢？如果你冇呢一份嘅勇气嘅话，你又如何勇于开始，又如何成功呢？所以今日相信自己。6:13，咁啊，同各位听众一齐望一望嘅天气，好有信心、满满力量嘅一齐动睇下呢个天气啦吓。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嘅生效紧，暂时去到咧就系早上嘅7:30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 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又嚟啦，今日朝头早啊，咁啊，梗系同大家睇睇报纸啦，因为好多嘅消息咧，咁啊，关于呢一个嘅体坛噶噃，亦都系呢啲消息咧，就好值得我哋关注，因为2023年到香港杰出运动员选举嘅颁奖礼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奖项就颁咗啦。好啦，咁啊，最佳运动组合，咁啊，除咗香港男子花剑队之外，咁啊，为港队喺杭州亚运勇夺啊首面金牌嘅赛艇组合啊，咁啊，见到咧就系黄伟俊同埋啊林新栋啦，咁啊，亦都以及咧就系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谢影雪，亦都咧分别获奖噶。咁啊，两队嘅组合咧，亦都即系开心啦，咁但系亦都讲咗好多唔同嘅感受嘅。好啦。运动奖项咧就非常之多，咁啊，所以都好值得大家再望一望。咁啊，其中我哋见到咧就张家朗啊，非常之犀利啦。香港男子花剑代表咁啊，张家朗咧，咁啊，佢亦都喺呢一个颁奖会上边啊，第五度成为咧杰出运动员。咁啊，随后更加连续三年咧就当选星中之星啊，以及咧就同队友获得咧就最佳运动组合。其实佢一个人咧已经系攞咗三个嘅奖项噶啦。啊，2023年咁啊，张家朗咧就创下多个嘅第一次，第一面世大运金牌啦，亚运金牌啦，首队咧就大奖赛冠军。咁啊，期间更加咧就一度去到世界第一嘅排名噶。咁佢亦都以大热嘅姿态咧，就得选咗呢一个杰出男运动员，亦都第五度获选咧，就成为十大噶，更加顺利卫冕成为咗星中之星。好啦，咁佢仲有一班嘅队友噶嘛，咁啊，即系成班花剑嘅好兄弟，咁啊，所以大家都有一个最佳嘅组合嘅奖项噶。佢話到咧，其實上年即係港隊男子花劍咧，就經歷咗好多嘅高高低低啊。咁啊，由開季有唔錯嘅成績啦，其後去到亞錦賽稍有失準，然後亦都喺世錦賽亦都咧就係攞翻呢一個嘅銅牌。咁但係最終失落巴黎奧運資格嘅。咁呢個獎項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嘅肯定。咁啊，證明大家咧都係對佢哋嘅實力咧係非常之認同噶。以26岁的年龄来讲呢，咁佢当然係做得相当之出色啦。咁之后呢亦都有好多继续啊，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嘅。咁佢亦都期待住呢香港嘅运动呢都係继续可以发热发亮嘅。好啦，仲有其他嘅奖项㗎喎。咁包括呢就係一个嘅奖项。就係头先有提及过嘅喺杭州亚运夺得金牌得主。上香港七人榄球代表队啊，其实亦都咧就系继2015年之后咧，咁啊亦都见得到啊吓，成为咗咧就香港足球代表队啊，得到呢一个最佳运动队伍噶。香港足球喺上年咧杭州亚运历史性咧就打入四强，并且成功喺香港掀起一种咧就叫商场睇波嘅热潮。咁啊，最终就继2005年啊。或者2009年、2015年之后咧，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好嘅成绩啦。今次，咁啊，今次咧就见到港队嘅主教练安达臣咧，亦都即系睇得到佢好多报道啦。啊，关于住佢去留嘅问题，咁啊，暂时咧亦都有话到有机会咧会系再续约三年。咁啊，不过啊，传媒咁引述啦，系咪真嘅咧？我哋等佢 confirm 先。呢一样嘢咧系值得开心嘅。咁佢哋亦都即係感覺得到啦，香港足球嗰個力量呢係非常之好嘅。咁今次能夠奪得最佳隊伍嘅獎項呢，咁相信對於好多足球運動員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強心針嚟嘅。好啦，當然另外唔少得嘅呢亦都係再度成為星中之星嘅有邊一位啊， 在上年的杭州亚运赢得两金一银三铜的何诗蓓啦，咁啊喺单届亚运奖牌嚟讲咧系最多嘅香港队代表嚟噶，佢更加赢得咧就系长池世锦赛100米自由泳银牌，喺过去一两年啊佢不断改写就系亚洲嘅纪录噶，结果咧就以大热嘅姿态第二度咧就获选成为杰出运动员奖项，并且连续三届成为星中之星啊！啊，对于再次得到呢个奖项咧，咁佢当然就话系开心嘅。希望大家仍然就关注譬如运动员啦嗰个嘅发展啊进步啊各样嘢。当然啦对佢嚟讲仍然系自己努力之余呢一大班嘅姊妹陪住佢呢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呢恭喜咁多位呢就系得奖嘅运动员。咁如果你仍然系一位运动员正在系努力緊嘅运动员呢希望你都要继续加油努力啊。就正如剛才神光每日一格所讲啦，我哋只有有勇气踏出第一步嘅话咧，我哋先至可以知道我哋嘅成功路向应该点行。最好嘅准备永远都系最重要，大家加油啊！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似是全宇宙，撼动过已足。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月球，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有着那片沙地，你飞起，漫着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以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莫负重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运气， 时间6:23，继续都系25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继续都系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喂，严明熙还有一首《旧生疮》。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话说咧，有四兄弟一齐坐住一艘嘅船仔噃， 今日决心咧就漂洋过海去到寻找佢哋理想嘅地方。不过途中突然之间咧就有大风大浪、雷电交加、暴雨横横，四兄弟啦，阿大咧就非常之惊，喺度话啦：哎呀，我哋都系快啲掉头返去啦！阿二咧亦都好惊，佢就话：快啲改变第二个方向，我哋不如揾第二个嘅目标啦。阿三咧佢就话到啦，都系唔得，我连望都唔敢望，我真系好惊，我都系匿喺船舱入边啦，你哋谂掂佢啦。之后最细嘅阿四咧，咁啊真系虽然话就话四，但系佢系真系最有勇气嗰、那个，佢继续咧就捉住呢一个嘅掌舵人啊，捉住掌舵人嘅身份，决心乘风破浪，坚定不移咁样不断向前。在这个时候，一个超级的巨浪将这艘船打成碎片，那他们几个人没办法了，那个浪实在太大，都撞身大海。等到太阳重新出来的时候，大家一样见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个奇怪的现象原来天神突然之间显灵。天神显灵的时间呢，他们就见到阿带变成了一只蛤，中意不断就向后游向后游向后游。老二咧就变成咗一只蟹，永远咧一见到前面嘅目标嘅时候，佢都要用打横行嘅方式嘅。至于阿三咧就变成咗一只龟，佢一有啲乜嘢事咧，即刻匿翻入去自己嘅壳入面。之后阿四，佢变成咗一条超级大嘅大鱼，不断继续迎风破浪，面向阳光，义无反顾咁样勇往直前。这个小小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上天都一定会看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只要你决心，你是很有勇气踏向你的未来的话，成功的道路就算不会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到完成的话，最终也都会用不同的形态甚至乎不同的方式去到帮你达成你的目标的。所以大家都是这句，鼓起勇气努力向前行。 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灵欲至死，趣剧却未完。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十年能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一百次都只归于搞笑时，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骑呢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只好教标一个钟给你写一篇，给你开心能无限次包生再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卷尚有得演。你不必不好 子，不要替换我，明天你才可笑多次。残忍到滑稽的爱意， 九点半钟先嚟揾你呢首嘅作品，佢系洪家豪嘅《衰仔乐园》，24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六点半钟之后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餐具星期一起实施。环保署话，近日有日式超市担心顾客购买外卖包装的寿司盒之后即场食用，因此使用非塑胶盒出售，导致出现盲盒情况。环保署在社交网页表示，以零售業務為主的超市會售賣各種各樣已包裝好的食物給客人選購，例如盒裝壽司，但有市民會選擇留在超市範圍內即場進食，情況與一般銷售和外賣一樣，因此超市仍然可以使用膠盒和膠蓋盛載外賣壽司。如果使用透明盒的话，顾客亦可以清楚分辨食物质素和款式。环保署说，近日有餐厅误以为在新法例下以胶盒打包会违法，署方指出，如果顾客选择将堂食的食物打包属外卖情况，食肆可以向顾客提供胶杯和胶食物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贵州调研，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各项政策和工作措施落实，扎实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李强在调研期间前往海利市一个社区，了解异地搬迁群众的就业、生活等状况，又到麻江县一个蓝莓产业示范园，察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另外，李强又到台江县观看村 BA 的直播，听取乡民体育产业、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汇报，并到当地一间中等职业学校了解教育帮扶、校企合作和学生就业情况。李强指出，一业兴带来百业旺，要用创意来发展休闲旅游、群众体育、民族文化体验等，催生乡村经济新业态、新亮相。他指出，擁有一技之長，提升就業能力是脫貧致富的關鍵。中國安檢設備生產商同方威視證實，公司位於荷蘭和波蘭的辦事處遭到歐盟競爭監管機構的突擊搜查，指調查與外國補貼法規有關。公司正與歐盟委員會合作，並會致力捍衛同方衛視作為完全獨立、自給自足的營運商的聲譽。歐盟中國商會說，他們獲悉被查企業的資訊科技設備和員工手機被歐盟監管機構人員扣押，歐盟監管機構人員亦要求取得相關數據。中國商務部批評歐盟委員會的突襲調查違反正當程序原則，突顯了歐盟營商環境的進一步惡化，並向所有在歐經營的外國企業傳遞出極其負面的信號。中方對此表示嚴正關切和強烈反對，敦促歐方立即停止和糾正錯誤做法。中方將密切關注歐方後續動向，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有骤雨同雷暴。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嘅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日本神话通识。 日本嘅神，男神名叫伊邪那岐，女神叫伊邪那美，互生情愫，结合之后孕育咗下一代。 我要改变呢种现状，喺荒原上创造高山幽灵同埋湖泊河流， 有咗花草树木，大地就有生机啦。 要生养各有职责嘅神奇。 CIBS 节目《日本神话通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石龙姑妈，我个花槽就嚟冧啦，快啲帮我揿实佢啊 ！Help！ 嚟紧嚟紧，你扶实佢先，你千祈唔好松手啊！ 嘿，玩咩？石龙姑妈，你明知我系话我嗰间玩具嗰个花槽就嚟啲，你就唔使扮到咁紧张啦。 肥强，玩具就玩玩下，不过如果大厦又或者旧建物高处有装修维修，就要揾专业人士。想知多啲关于装修及维修吊棚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我系周卓莹。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早晨。6:37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哇好湿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即是低至中水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30。今朝早回来的时候呢就没落雨的。咁但是真是湿湿漉漉咁啊。船仔呢都觉得有少少湿啊个人。所以呢寻日特登搵咗杯姜茶嚟饮。但是呢亦都唔知道係咪真係可以去到濕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都想問一下啲去濕嘅方法呢，可以聽一下我哋之前如果有中醫師嘅訪問呢都可以聽一下。嚟到朝頭早呢梗係要搵小白一齊傾下偈啦。早晨小白。 早晨啊。 啊小白啊，平時呢睇你係一個慳家嘅人，點樣有冇啲乜嘢嘅方法你是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怎样悭这个饭钱呢？ 悭饭钱？ 没错。 例如冻饮不要嗌，或者直头饮品如果又觉得个餐都怪怪地，个饮品要加10多元的你不要嗌咯。 哦，这个。 跟住饮水。 哇，10多元。我以前呢是连加1元都不会加的。 是的， 因为我觉得那块冰呢都是水来的嘛。它浪费我的金钱。 其实饮品呢都我有时候呢都是会不要饮品的。我就直接呢饮水算的。 哦、我都系、哦， 系啊，咁你又嗰度又已经悭咗啲啦。 但系因为有时真系夏天太热啦，即系而家都 OK 嘅24度，但系之前如果系30几度啲日子咧，真系忍唔住、 哦， 我就真系会嗌咗冻嘢。 我去米线，如果食嗰啲咪食得好辣嘅我， 系啊， 我食得好辣我都唔嗌饮噶。 哇，但系嗰啲米线铺咧，如果你系水，佢就系俾热水嚟嘅啫。 所以我咪唔饮水住咯，我出去先饮咯、 哦， 或者自备水咯。 哦， 系啊， 呢、這个都 又悭咗啦。 喂，呢、這个几好啊，悭几 蚊 几 蚊啊，悭好多噶啦。 系啊， 系咯， 悭下积少成多啊嘛。 冇错啦。 我自己嘅悭钱方法咧，就系呢一个。如果我翻 office 啊，咁我就会叫我屋企人咧前一晚煮多啲餸嘅。 吓、 啊，咁之后就带饭翻。 系啊，系啊。 咁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做法。咁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会特别唔好食咯啲餸。 哦，因为叫隔夜啦， 系啊， 系啦。其实而家咧有好多新嘅方法嘅，就唔使话夜晚煮定啲餸嘅，反而你喺煮夜晚煮餸之前咧，咁啲餸仲系生噶嘛，即系例如豉椒排骨咁样啦，咁、 哦、 你仲系生噶嘛，咁你就唔好去蒸嗰啲嗰啲饭， 哦， 系啦，咁你就准备定。而家坊间有好多咧插梭或者插 USB 嗰啲饭盒啦，跟住你就临食 lunch 之前，你就将你之前夜晚準備咗嗰啲未煮嗰啲餸咧，就放咗喺個盒入邊，即係嗰個 USB 個盒入邊、 嗯。 然後咧就翻到公司嘅時候咧，可能你11:30咁上下，你又開始插掣撳掣，跟住連飯都係一樣米，你都攞生米得噶啦， 夠熱噶啦。 嚇、啊，夠熱，好熱添㗎，真係啱啱煮起，跟住你就放 lunch 啦。咁、哦、你預翻佢可能個零鐘，咁咪自己喺度即係蒸飯咁樣啫嘛。系啊， 个零钟就真系，咁就蒸应该真系。 咁你一早揿掣啫嘛，咁你咪又有热饭食咯，又可以悭到钱。你只系需要买一次嗰、那个，即系呢一类型咁嘅饭盒，咁啊已经可以有新鲜饭、哦。如果你觉得，即系如果你觉得隔夜饭唔好食嘅话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如果觉得隔夜都 OK， 咁又可以自己攞翻饭盒啊，咁啊微波炉叮啊，其实都 OK 咁样，有好多方法。 啊，呢个真系一个几唔错嘅悭钱方 法。 系啊，你只系需要用你嗰个一笔钱就系买个饭盒啫。 系啦，冇错啦。 或者最多就是它可能会坏。 最多就是 keep 住个保养单通常都是一年两年嘅。咁坏咗你咪拎去整囉，係咪？咁佢哋又会懒得整又帮你懒得维修，直接俾个新嘅你㗎，通常都系。 咁都唔错。 係啦。 呢个真係一个几好嘅方法。不过呢讲开呢、這、一个即係食呢个叫做雪柜葱啦。係啦，你嗰个就新鲜啦咁样。咁、 啊、 但係原来呢我哋真係有需要留意，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好似船仔咁平时食饭咧，即系翻 office 嘅话，会自己叮饭嘅话，系要小心嘅。系、啊、啦，嗰样嘢唔系喺个叮饭嗰样嘢度，系喺雪柜呢一样嘢度。系、 哦、 啦，咁因为内地有杭州咧，有一个28岁嘅女子啦，咁佢日常就系为咗话悭下啲洗费啦，唔好嘥嘢啦，喂外卖又剩翻，或者平时煮饭又剩翻一堆餸咁样，咁、所以长期咧就食雪柜嗰啲剩菜啊， 隔夜饭 啊，甚至咧呢、這个更加唔好，佢食埋过期嘢添。 哦，过期又真系唔好。 但系咧，要睇一睇佢系过咗乜嘢日期、啊。如果过咗最佳食用日期咧，都可以食嘅。咁、 啊、 但系如果真系食成过咗期咧，咁当然就唔好食啦。 同埋听翻营养师讲咧，其实有阵时你都欣赏下嗰个罐头嘅外表先。如果啲粒陷啊，各样嘢，其实系影响咗佢嗰个嘅最佳食用日期噶吓。 系啊，咁、啊、所以其实最好就最佳食用日期嘅之前就已经食咗佢 啦。 系啦，咁、啊、另外咧。又加埋啲乜咧？佢就生活好大壓力啦，都市人咁樣，咁令到佢有呢一個胃痛同埋胃脹氣嘅問題，甚至有嘔血嘅症狀。係、啦，咁於是佢真係走去醫院 check 啦，就發現自己竟然有呢個胃癌中期啊。咁就醫生就話啦，有可能咧係因為講緊個雪櫃，雖然其實係可以延長咗嗰個食物嘅保鮮期，即係佢係保鮮咗啫。咁但係其實唔可以抑制所有細菌嘅生長嘅。咁尤其是啲乜嘢咧？啲大腸桿菌啊、金黃色葡萄球菌啊、霉菌啊，最中意就係喺你呢啲咁樣嘅隔夜菜嗰度出現噶啦、雖然咧就好啲啦，起碼咁，但其實大家諗下，杭州同埋香港一樣都濕噶嘛。 佢會唔會又為咗慳電個雪櫃又唔係好凍啊？ 哇！呢、這個就更加驚啊！ 係咯。 系啊，咁所以最后尾咧，佢话真系严重啊、就可能会引致胃癌。咧当然呢个唔一定啊吓，咁、但系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你不断食呢一啲剩菜啊、剩饭咧， 其實是很容易肚痛的。 嗯，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慳錢咁樣做咧，我覺得一個禮拜幾餐都應該還好。 嗯， 但係如果你真係日日都係咁樣 食麵包咯，我都有試過食麵包嘅時間㗎。咁唔係話買嗰啲貴嗰啲咩誒腸仔包嗰啲，買嗰啲一大嚿嗰啲麵包咧平啲啊嘛。 哦，排包嗰啲。 係啊，排包 friend 啊，或者買嗰啲法式包咧，咁你嗰啲嚼好耐，同埋可以擺好耐嘛。 係。 係啦，咁啊食嗰啲就又可以慳啲啦。 哦， 系啊，面包都分好多种噶。 我自己都有买排包、啊， 系咯。 但呢个就是我嘅每日早餐咯、 啊。我哋食咁多嘅咩？ 我食几多嘢嘅，系啦。咁当然啦，另外医生都讲啦，如果咧你系有一啲嘅平时唔舒服，譬如你个胃有啲胀痛啊，或者你肚痛，但系咧用咗好多方法，你都系缓解唔到嘅，甚至有啲咩状况咧，就系、是、你贫血。或者屙一啲黑色嘅便便， 嗯， 系啦，咁应该就即刻去睇医生啦、 嗯， 就唔好似呢一位女仔咁样咧，真系搞到哇呕血啦，你先走去睇医生咧，咁样就太迟啦。咁所以大家咧，食都唔话大家想悭钱嘅，不过咧可能用翻小白头先讲嗰个方法咯，买个 USB 嘅饭盒咁样，呢一个都可以。 悭钱方法何其多， 系啊，希望大家注重身体健康啦。 室这边静，静静静，你的心火盛，没法淡淡定，很快就送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咬牙。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仍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中只先放下。细细背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他层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就是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亦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都莫卑鄙，你的。偏偏不将贱民揭弃。 心火盛。 呢一首歌是 J 风冯允谦的 J 风仪态训练学院，我们听一听晨光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电话旁边啦，继续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阿海。 早晨，小霸。早晨，晨光听众。 呢、這个世界咩都讲环保噶啦，咁啊啱喎。除咗我哋要走数之外咧，咁连我哋嘅时装咧都要环保嘅。咁如果你话我知道唔环保嘅话咧，就由细听到大，咁啊就系嗰啲牛仔布料。咁嗰啲又因为唔知係要用大量嘅水呀定係定係點啦，咁就唔环保。咁但如果我又想穿得靓嘅，又想佢件衫本身佢出产係环保嘅，咁我应该去到點樣分别，同埋我可以點樣知道佢哋属唔属于环保，有冇呢一方面嘅 tips 呢？ 其实都有㗎，因为呢如果佢真係一个环保时装呢，佢应该会攞到一个认证嘅。 有认证 㗎？系啊，佢有认证啦，即唔係你口讲㗎。唔係口讲㗎，即你唔係话俾人知啊！我呢一件咧係用乜嘢物料做嘅，口講咧都無憑嘅。咁啊，睇你信唔信啦。當然你可以口講，而嗰個買家佢相信嘅，咁啊冇問題啦，當冇問題啦，係咪？咁你就憑個良心啦，係咪？咁你有陣時真係唔係咁？你有陣時你小店都未必可以攞到認證嘅。講真，有陣時都係咪？你可能譬如小店同埋嗰個環保時裝可以有分唔同嘅門檻噶嘛？有啲你唔同嘅做法嘅，譬如有啲所谓嘅 upcycling 啦，我哋从呢一方面入手先啦。 好啊。 upcycling 嘅时装可以点样做呢？咁如果有一啲譬如佢真係一间自己经营嘅时装小店，咁佢可以就係用一啲白加布囉，做啲白加布衫囉。佢可以攞一啲嘅就係、是、譬如佢卖定咗嘅时装，但可能嗰件衫本身钉咗嘅，你唔能够完整一件咁样卖出去，你可能咪将攞六件五件有啲嘅有钉嘅衫出嚟，你自己砌翻一件衫出嚟，或者砌一个布袋出嚟咯。 可以咁样啊？ 咁呢个都系某程度都系做紧一个 upcycling 嘅， 即系 你掉咗件衫啊嘛， 啊 或者你唔凭良心咁你揞住咗个 T 恤，唔话俾个客知，其实呢件衫系次货嘅，你就咁拱咗佢出去卖，咁呢个就冇良心嘅做法啦。 系啊系啊。 咁你有良心嘅做法，咁啊 suppose 你就会谂呢一批衫，其实你点样去处理佢啦？ 哦， 你系咪可以将佢譬如做一个布袋啊，或者就系将佢再 upcycle 佢，将佢做一条半截裙啦、啊， 做就系、是、做 cushion 套， 系啦，即系或者系啦，冇错啦，你就将佢 upcycle 咗佢，咁嗱呢个你就唔需要认证啦，咁你咪话俾你嘅客人知，嗱呢、這个咧我就系用一个 upcycle 一个环保嘅概念而生产而成嘅一件家品或者一件时装咁、 但系唔系 可以同人哋讲啦， 唔会话好多即系叫 protect 啊可以做到，因为有啲真系我买卖嘅咋，其实你叫佢缝纫啊、剪裁佢唔识噶，其实好多都系咁。 真系心机嚟嘅，真系心机嚟嘅，呢一啲系，所以我都觉得如果真系有小店做紧呢一件事咧，都系值得大家去 表扬啊， 系 啊， 系啊，咁嗱呢个就系、是、一啲时装小店佢嘅做法啦。如果你话大嘅品牌冇得呃噶嘛，你嗰件究竟系咪一个upcycle 嘅或者用环保物料做嘅，佢做得呢一个嘅宣传嘅话咧，其实就佢一定系攞咗好多方面嘅认证先至去做噶啦。因为其实时装工业咧，你头先嗰个开场白讲得好啱啊，小白。原来咧喺早几年啦，嗰时疫情嚟，我唔知睇过一个研究报告啦。讲咧就话原来时装工业咧系全球三大啊，一个对于个地球污染最大嘅三大时装嘅工业之一。 哎呀， 是啊，佢唔系排头位，头位可能大家都会估到啊，你会估到啊？即系如果系破坏呢个地球嘅一个工业， 排头位啊，系咪汽车嗰类型咁样噶？ 类似啦，类似啦，就系、是、呢、這个石油化工。 哦，系啊， 因为佢即系真系佢排嗰个嘅污染啊，各样咧真系太犀利啦，咁所以就系、是。當其時咧就係、是、全球首位啦，我諗而家都佢都出好難離開呢個三大。原來時裝咧，當其時早幾年咧喺呢個研究裏面咧都係排第二噶。 哎呀，咁高㗎！ 好噏啊！我睇到，我覺得係啊，你喺呢個行業，哇！原來我做緊呢個行業係咁破壞地球。 你就係地球嘅攰子手。 我罪過罪過啊！咁樣啦，咁啊真係唯有就喺自己真係做衫我哋因為我哋自己都有做自己嘅出品啦，咁唯有就喺自己生產方面都盡量做到係環保。咁唔好講自己先啦，講下啲大牌子啊，因為佢哋真係有個醒覺噶嘛。你發覺哇，你去絕望真相，你明唔明？即係哇，突然間揭露咗原來自己生即係自己喺度存活緊嗰個工業咧，我靠佢生存嗰個工業咧，喂，原來就係破壞緊嘅地球。咁其實好多譬如一啲連鎖品牌啦，早幾年咧，早好多年前啦，咁都俾人踢爆，譬如 佢會將一啲釣魚啊，即係賣剩咗嘅衫咧，其實原來佢就咁劈喺，佢仲要係剪爛曬佢咧，劈咗佢喎。 哦，咁呢啲最差嘅行為啦，呢啲 罪過啦，呢啲係咪啊？ 係啦係啦。 咁後屘咧，又係呢啲絕望真相俾人發現咗之後咧，就呢啲嘅品牌就開始做翻好多所謂嘅社會責任嘅東西。但我覺得社會責任咧唔係一個彌補嚟噶嘛，即係你唔係攞嚟彌補你嘅罪過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你唔係話我做。 社會責任本身應該係包含喺你嗰個嘅工業、你嗰個事業裏邊噶嘛。 啱啊，即係正如一樣嘢啫嘛，你唔係話因為我平時就做得衰嘢多，係啦，我平時做得好嘢多。跟住我行過馬路嘅時候就可以推人出馬路，即唔係咁樣，唔係彌補噶嘛，係你平時個人個品啊，個品都要本身係做緊好事啊嘛，唔破壞呢個環境啊嘛。 啱啊，咁你將呢個 concept 你擺翻落去時裝裏面，就係其實你做時裝嘅過程嗰、那個污染係無可避免嘅。咁、你點樣將嗰、那個對地球嘅破壞減到最低咧？好啦，咁我哋真係落實去講下究竟呢啲時裝品牌佢哋做緊啲乜嘢啦。我哋之前喺節目咧都提過嘅。其实咧，皮革嗰个生产过程咧，都几污染地球噶。 系皮革， 所以咧，好多人咧，而家就讲紧啦。我哋唔系走数啦，就系、是、要喂用数啊。讲紧嗰个数咧，就系、是、我哋走系走塑胶嗰个数啦。但我哋用数咧，就系讲紧就系植树嗰个数啦。 系，即系植物咁样啦。 系啦，我哋头先咁讲噶嘛。譬如你话喂，我打咗十餐边度咯，我食咗好多餐肥牛啊。然之后咧，我就喂我今餐食翻多啲菜先，冇办法啦。你之前食咗啲肥牛，你都系落咗肚噶啦。咁你不如就系每一餐你都系食多啲菜啦，系咪多菜少肉啦？咁啊相对会健康啲。啲品牌都有醒觉嘅。咁而家开始咧，慢慢咧就喺佢哋出嗰啲皮革嘅嗰个物料啊，嗰、那个用料之中咧，就用咗素皮啦。 素皮啊，系点样嘅物料 咧？我哋之前都提过嘅，其实就系所谓嘅 vegan leather 啦，就是、我哋食素嗰个素嗰、那个元素嗰个素啦，就系、是、嗰个 vegan 啦，代表就系、是、系啦，咁就 vegan leather 咧，就系佢完全冇动物嘅成分，完全都冇，无论喺佢哋 test 嘅过程啦，生产嘅过程咧都唔会嘅。咁、你话咁我买个袋，我用咩做啊？其实可以好多物料噶嘛、如果用素嘅话咧，有啲大品牌咧。是玩到点呢？用蘑菇。 吓、是？ 是啊，即是曾经早几年前啦，咁某一个大品牌啦，佢就出过呢一个呢用蘑菇做嘅袋。然后佢真係攞嚟就係做佢哋嘅牌头㗎，咁所以你话有冇认证嗱佢讲得出嚟你佢唔会呃你嘅，咁即係咁大个牌子咁样。呢个都系佢招来嘅方法啦咁样。当然唔系成个袋都系蘑菇啦，咁佢蘑菇之余呢，咁佢当然可能会有其他嘅植物嘅纤维啊，等等啦，嚟到去做咗一个袋出嚟。 我最近睇到一个报道咧。都好啱我哋今日讲嘅嘢，咁佢就唔系蘑菇嚟，佢系金菇嚟嘅。咁啊话到啲科学家咧就同呢个金菇就做咗好多嘅研究啦。咁你金菇你咩样，大家都知去街市睇就睇到啦。 系啊，原来食 过咯。原来金菇咧，金菇嗰啲电磁波咧，佢哋可以互相沟通，佢哋有50个嘅单字噶。 咁劲噶？ 系啊，原来金菇咧 都识啲嘢喎，金菇。 金菇都喺度倾紧偈噶。 金菇都识啲嘢喎，有料噶喎。 系啊， 咁我哋食多啲金菇，我哋会聪明啲噶，佢哋咁有智慧。 但系如果我今日食咗佢，我又好似好罪过，开始我都唔知道。 好有人性系咪？突然间觉得金菇食咗佢好罪过。 原来金菇可以同我，或者佢听我吐心事，跟住佢会回应我，可能系。 即系唔系肚里边条虫啊？你肚里边条金菇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啲人咪喺度话咯，可能金菇都识英文咧，就系识个其中三个就系叫 see you tomorrow 嘛。 哦，系叻过同你啊！原来金菇 系啊， 学习，我哋要学习啦。咁啊，讲紧蘑菇可以做袋啦，金菇又咁聪明啦，另外粟米都唔差噶噃，粟米都争气噶噃。其实都有大牌子咧，系用粟米嘅嗰、那个萃取嗰啲成分啊。咁啊，即系你冇想象系用一粒一粒粟米去制成啦， 即系打烂咗佢先啦，应该系。 系啦，冇错啦，咁咧就系攞嚟做袋，咁然后佢哋里边咧就系、是，然后再加啲植物嘅材料嘅元素咯，咁去做一啲袋出嚟啦。咁就真系其实佢哋长期生产噶，好多都系唔系话哦，纯粹攞一个肩力，攞一个光环，我做咗呢件事。 嗰、那个手感， 佢都系长期做。 手感摸落系点样噶？如果呢啲植物做出嚟，好好噶。 好，因為我自己都有我都有同某啲品牌去 collab 啦，咁我哋都係做一啲vegan leather 嘅出品啦，咁樣非常之好， 係啊， 好輕身，係啊，好實淨， 係， 有啲真係好似皮革嗰啲，我哋咁實淨嗰種咁嘅感覺嘅。 係啊，同埋佢都可以做到咧，外邊都有少少紋理咧，就唔會話即係睇你點樣做啦，或者睇你嗰個 polish， 你嗰個 finish 係究竟點樣做咯。你想做到有少少紋路又得啦，你亦都可以做到唔同嘅顏色啦。咁當然你上色嗰個用料咧都唔會話有動物嘅成分。如果你有動物成分，咪又破壞咗個理念咯，佢咪唔係 vegan 咯。 哇，咁都真係好特別喎。嗱，不過咁啊，阿海，我哋今日先講咗呢一個咧，就係金菇，唔係金菇係叻啫。 是蘑菇，但是原來素嗰個素咧又係有用嘅。 係啦，蘑菇啦，粟米啦，我哋下次可以再就呢一個 topic 喺物料啊或者環保時裝上面再傾下多啲嘢先。 嗯，好啊， 咁啊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晨光第一线会有交通天文台，所以记得想留意交通状况或者天气状况留在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Hello，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7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又嚟啦，我哋又见面啦吓，咁啊有啲社交练习通告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有白元路小白同你哋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社交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张通告咧就讲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嚟啦，咁今日朝头早呢除咗继续都有我白元浩之外啦，仲有阿船仔都喺度。 早晨啦、 啊。冇错啦，船仔喺度，咁亦都阿峰都嚟咗啦。 早晨早晨。 你好阿峰，咁出面呢嘅天气而家呢就成日都係会觉得呢係阴晴不定啊吓。咁啊。 就好似你一样。 我唔係，我日日都係 sunny day 嚟 㗎。係我夾硬屈你 嘅。我係阳光男孩。我叫小白，你好。 你唔系男孩啦， 你系男人啊 好以前嗰啲唔知咩台剧啊嗰啲感觉，系啦，男人男孩都好啦，最紧要大家 happy 啊。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 happy 唔 happy 咧？阿峰， 出边嘅交通情况啱啱 happy 咗一单，系啦，就系 happy 咗。 唔系，即系好似系清咗一单，系啦，佢走咗，因为佢离开咗啦。 我心仔嚟一嚟啊， 所以 happy， 所以 happy， 冇错冇错，系啦。咁佢本身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和斜村个位置，曾经系 哦，系搭旧路嗰度，系啊， 系啦，冇错，嗰个位咧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清理咗噶啦，但系龙尾就未散嘅，咁去到市中心嘅位置，系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就提翻两个消息啦，就系坚尼地城嘅士美飞路本身有水务急收嘅，而家完成咗啦。同埋另外观塘道有个新嘅水务急收，就向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快线嘅位置系啦，封闭咗嘅。 系哦，咁就是、以上呢啲啦， 就是、以上呢啲啦。 好，咁啊，朝头早似乎都几好啊吓，咁啊亦都虽然天文台都有预示过又有狂风大骤雨，咁啊，寻日夜晚曾经亦都咧就系讲过系话会落雹， 好似冇。 最后都我冇睇到话有。 啱啱听同事讲好似冇， 系啦系啦， 好似真系冇， 系啦系啦。 咁我仲有啲兴奋添。 千祈唔好咁讲，今日落雹咧会影响到好多人嘅诶问题，可能会打烂车啊，系啊系啊。咁 咁系真系唔可以，因为我自己想睇就 系啦系啦。 咁都系唔好好啲。 系啦，冇错。咁如果系科研人员嘅，咁亦都可以用一个观察嘅角度去到睇嘅。咁但系如果即系呢类型嘅警示就好重要啦，因为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如果你真系落嘅话咧，真系要稳定匿啊。因为旧冰跌落嚟，哇！我谂起都惊，你担遮我又惊，把遮得唔得噶？会唔会挡唔挡到嘅？即系好多呢啲谂法。系我因为我自己真系冇试过。 水一定 OK 啦， 水 OK 啊， 薄系重好多噶嘛， 重好多同埋冲力大好多嘛。 天文台就真系啱啱喺个 app 度搵都搵唔到，话佢话啱啱落完薄啊，即系嗰啲嘢。 系啦系啦，咁呢个就寻日夜晚出现过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咁啊亦都想带出样嘢，就系的而且个天气变幻莫测。咁我哋最紧要就系保持住自己嘅心情，系啦，无论系咩天气，系啦。一人一世物一世嘅 happy 啦，系耶！你记得我卓豪，我就系开心男孩，耶！ 呢个阿峰可以讲， 耶！ 诶，好啦好啦，诶，耶完啦，咁啊，仲有啲咩交通嘅嘢同我哋讲下？ 系啦，想讲下咧，就系呢个九巴嘅79K， 咁佢本身咧喺上水嗰边去呢个打鼓岭嘅，咁佢而家咧有一个特快班次系加开咗嘅，咁就嚟紧星期六嘅时间就会开始有呢个加快班次啦，即系加班嘅加快班次。咁佢而家咧， 76K 本身都系 79K， 我就查下对唔住，79K 本身都系。都是围大圈嗰啲嚟嘅， 79K 佢本身是在上水就兜粉岭，然后就翻上去打鼓岭，即系过关附近 嘅位置。即系唔系嗰啲特快车嚟噶嘛？本身 本身都唔系嘅，系啦。咁佢而家就佢而家咧，其实本身特快车都有，但系咧佢就系星期一至五有一班。就是夜晚嘅，系啦，咁就八点几，咁佢而家咧就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就加开咗朝头早有三班，系啦，咁时间系9:35、10:35同埋11:35。 等等，差唔切，9:35仲有咩话？ 9:35、10:35、11:35、 11:30。 所以其实佢全部都系35嘅。 哦，好， 系啦，佢只系每一个钟一班， 系 啦，冇错，咁佢就系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 呢班就系特快嗰班嚟嘅， 特快嗰班嘅，直接喺粉岭。站开就去打鼓岭， 都系叫79K， 都系叫79K。 咁可能个巴士前面个挡风玻璃个位置就会加到个牌，或者上面嗰个显示咧就会写住特快咁样咯。 或者睇时间咯，即系佢嗰个时间开出就一定系特快班咁样。 系咯，唔清楚嘅就问下站长。 冇错，系啦， 系啦， 问下工作人员咯。 系 啱嘅，而家多咗咁多嘅人中意系来往内地啊，咁同埋就嚟五一咯， 系 咯， 系 多咗啲班次可以疏导下啲人流嘛。 系咯系咯，咁又即系如果内地嚟香港嘅，咁即系有来梗系有往啦。咁呢架系咪都系会喺翻关口嗰边又过翻过嚟？哦，唔会噶， 呢架系唔会嘅。 系啊， 佢只系 对唔住啊，有来有来有往嗰句我收翻。 落嚟就都多方法嘅，所以就应该都唔担心。反而上去就即系有时都麻烦啊嘛，系啦。咁佢呢个咧就加开咗三班啦，但系佢系只系喺粉岭站开上去打鼓岭，打鼓岭咧系唔会有落翻嚟嘅，系啦，即系佢唔会有加开班次嘅，系啦，咁所以就只系呢三，即系呢9:10:11嘅35分，就只系开上去嘅啫，系啦，咁就嚟紧星期六，即系27号开始， 27号开始， 逢星期六日。同埋公眾假期先至會有加班嘅，係啦，咁同埋都提翻啦，就係佢正常嘅班次咧，係會經呢個聯合墟嘅總站嘅，咁但係而家咧佢就無經啦，係啦，佢咧就會直接喺沙頭角公路直接前進，佢係唔會兜入去聯合墟嘅總站嘅位置嘅，咁所以咧，如果喺聯合墟等車嘅朋友咧，如果你想搭呢幾班車咧，就要行翻出去聯和墟嘅球場有一個站。系啦，或者系去翻粉岭站搭啦，咁样咁其实都好近啫，都系十分钟内嘅路程。 嗯，咁都 OK 啊，系啦系啦。咁如果有好多嘅方法咧，就可以往返内地嘅。咁我哋香港即系最主要咁，梗系会过去深圳嗰边先啦。咁净系睇香港同深圳都已经好多个唔同关口啊。 系啊， 系啊，其实都相当之多啊吓。咁如果你话要去港珠澳嗰边嘅，又可以喺港珠澳大桥嗰边又去啦。所以即系方法何其多，咁大家就可以即系便利大家啦吓。 方便大家啦， 探亲又好啊，又或者谂住短游啊，系啊，消费又或者买嘢啊咁样，亦都同一时间方便咧，就内地嘅居民咧嚟香港呢一度玩啊，消费啊，消费啊， 消 费啊， 仲要讲三次，消费消费， 我哋喺嗰度。 都消費咁多，都希望佢哋可以多啲落嚟香港，即係體驗下其實香港另外一種嘅生活形式，係啦。好，咁啊同冇啦嘛。 是啦，是咁多啦。 好，咁下次再同你倾过啦。唔该，阿峰。咁天气方面咧，咁25度嘅气温，咁要问一问船仔喺出边咧嗰个嘅感觉系点样啦吓。早晨。 早晨啊，嗱，今日咧就唔系觉得话好热嘅，不过有种翳焗嘅感觉。吓、嗯，唔知啊个湿度系咪都系好高咧？ 91啊嘛，因为而家。 啊，系都高啊，系啊。咁同埋今日都系见唔到阳光啊，少少云啊，都唔系少少啊，其实成个天都系云啦。咁可能咧系啦，今日就应该都会有可能落雨啦。呢、這个成个礼拜都系落雨，其实。 唔紧要。直播室有阳光男孩喺度， 系都有阳光女孩喺度嘅，不过咧 你系阳光女孩， 好好好，你系我唔系， 你喜欢就好啦吓，你开心亦都开心啦 吓。系啊，咁样就同大家讲下，如果大家咁啱翻工翻学啊嘅时候咧，撞正大雨，通常咧大家对鞋都湿晒嘅， 系啊系啊。 咁有啲咩办法可以令到我哋对鞋快啲干， 风筒 冇咁容易臭？冇错啦，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用风筒，系快嘅，咁但系唔系所有鞋都啱用嘅，譬如啲热风系有可能会损害咗啲皮革嘅，咁所以如果你系皮鞋咧，有可能唔系好啱，咁所以如果你就话、哦、啊唔系我波鞋啫，都应该 OK 噶，嗱、啊，着点样可以再快啲咧？就系、是、你将风筒再加埋纸袋。系啦，咁就好似一个小型控衣机嘅效果啦，咁就系将个鞋摆入去个大纸袋入边啦，少少封闭个袋口，然后咧。就可能留翻一个窿，咁就将个风筒咧摆入去个袋入边吹送热风。 哦， 咁因为啲热风可以喺个袋入边循环啊嘛，咁、 啊、 就有、嗯、就会快少少干咯。 系，有个小小嘅 tips 咧，都要提一提听众啊吓。咁如果有阵时啲热风真系太热嘅话咧，系有机会令到嗰啲鞋啊，本身有啲鞋唔系下下钉噶嘛。有啲鞋是黐膠的，咁如果係、 哦、 啊黐嗰啲膠嘅話咧，部分鞋咧，如果佢用嗰啲膠嘅物料咧，唔係好耐熱，因為好老實講，你著只鞋嘅只鞋冇係諗到你會耐熱嘅，通常啲鞋係諗你散熱嘅，佢冇諗到你耐熱嘅，咁所以啲膠咧就有機會會係因為你個風筒你諗住佢越熱就越快啲乾，係，但係越熱咧嗰啲膠亦都會越有機會咧去到溶啊嚇，咁所以如果你話係波鞋啊，你嗰啲好心愛嗰啲鞋嘅話咧，咁就算吹嘅話都係用翻啲正常嘅温度或者微微少少暖嘅，就唔好烘到佢好熱啊，因為啲膠真係會溶啊嚇。 是啊，头先个纸袋的方法都已经是快了热的了、 嗯、 所以就尽量较低这个温度啦、 嗯、 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湿报纸啦，之前呢如果有听过我们讲这个晾衫的时候呢都有讲过话你没有抽湿机就可以在衫下面摆报纸啦， 是啊， 其实鞋呢都是一样的啫、 啊、 一样呢就是你将报纸塞入去你的鞋入面啦、 啊、 就可以令到有一个吸湿的效果，还有呢、 啊 最好嘅嘢就係佢可以維持翻你個鞋本身嗰個形狀。係 啊，嗰個形狀，我咧一買鞋嘅時候，其實嗰隻鞋入邊已經有啲嘢攝咗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有啲係假嚟嘅，有啲係嗰啲好硬嗰啲紙皮假嚟嘅，有啲就一大嚿嗰啲專係攝鞋嗰啲紙嘅。通常嗰啲咧我就唔會抌嘅，我通常會跟翻個鞋盒嘅。所以個鞋盒喺度嘅話咧，咁我有陣時著完鞋咧，我就直接攝翻嗰嚿嘢入去。我成日認住好似又可以幫我吸下嗰啲濕氣啊、腳氣啊，又可以挺住個形狀咁樣咯，我會咁諗咯。 但系你唔会觉得话好亚位咩？ 啊，我本身都系得几对鞋嘅咋，我唔系嗰啲好多鞋嗰啲人嚟，所以我 OK 咯。你啲多鞋嘅，系你有冇好多鞋噶你？ 我都有十对。 咁、啊、你多过我啦，恭喜你啊！咁所以咧，你就未必可以啱用啦。咁或者你啲鞋要左摄右摄咧，咁亦都容易变形。 系啊，咁同埋另外，如果大家咧变形都唔紧要嘅，买个对新嘅。 哇，系我啲悭家唔会嘅。 系啦，咁另外咧，如果你真系话，其实不如就索性买个另外一对嘅，即系譬如你个鞋套啦，有啲而家好平嘅鞋套咧，可以摄喺对鞋度，咁你出街行嘅时候咧，就咁需要换个鞋套都 OK 嘅。咁、 嗯、 另外咧，如果你本身有谂过用呢个叫做防水喷雾咧，大家都可以试下用嘅。咁、 嗯、 但系咧，其实佢有个好处嘅，就系、是、除咗系襟防水之外，其实都可以内装，即系冇咁容易整污糟。 嗯， 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都想试下，即系令到对鞋唔好咁湿啊，或者冇咁污糟，都可以喷呢一个嘅防水喷雾嘅。 明白，明白。 不如由小北讲下天气啊。 哦好啊，今日我讲啦吓，咁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噶。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每朝为大家注入正能量，透过大气电波将祝福送开去。 开心事当然要一起分享，亦都可以感染身边人。 参加方法好简单，只要在每朝节目时间内打通电话，就可以将你的点唱讲出来，或者在大气电波同你送上最大祝福。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 嘉明、阿欧、小白、Vicky、蒜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大学。 好啦，朝头早嘅7点21分啦，25度嘅气温，咁我哋继续咧就喺电话旁边，晨光大学咧邀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平 Mimi，Mimi 早晨， 早晨 Mimi， 咁今日咧就邀请 Mimi 同我哋讲下咧，就系一啲嘅乳制品啊，乳制品咧其实系好嘅，咁啊对好多人嗰个成长就好重要啦，咁啊大家都会知道，令到我哋啲朋友咧嗰啲骨啊， 系啦， 啲骨咧就可以 好啲， 系啦，啲钙啊各样嘢都可以补充得好啲嘅，咁但系亦都好难讲呢个世界上咧可能有人对于乳制品咧会过敏啊，咁啊唔可以吸食得咁多。 我细个真系咁噶， 系咩？ 我饮亲奶啦，食亲雪糕都会屙噶。 哎呀！ 但系而家就冇啦。 哦， 我谂系咪因为我系咁食嘅缘故，令到我而家食雪糕都唔屙啦？ 咁喺你最需要发育嘅时候，你就冇吸收到呢个乳制品，咁咪影响你身高咯。 但系我都有 OK 嘅身高喎， 系咩？ 系啊， 好，咁啊要问翻阿 Mimi 啦。如果真系叫做对乳制品有敏感嘅朋友，咁佢补充钙又应该点咧？同埋系咪个个人都会知道我系对呢一样嘢有敏感嘅咧？ OK， 嗱，咁我谂开始要讲清楚先啦。其实有对牛奶啊、乳制品有敏感，亦都有一个系一个不耐症嘅。咁个敏感通常都系会好细个已经发现唔饮得奶会出湿疹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即系比较严重啲嘅呼吸系统啊，或者系皮肤上嘅问题等等呢啲嘅。咁就会已经一早可能已经要将啲牛奶啊或者 BB 已经唔饮得噶啦，咁系啦。咁但另外最常见嘅咧，就系一啲饮咗会胃胀啊，或者会吐泻，咁嗰个就系其实唔系牛奶入面嘅蛋白质啦，系牛奶入面嘅乳糖而引致到有肚胀啊，甚至乎可能系屙啊等等，咁呢个就要去注意翻，就系点解缺咗嗰个牛奶中嘅乳糖，令到佢可以即系身体消化到啊，甚至乎可能要避咗佢啦咁咯， 即系 应该系常发生嘅， 系 哦，即系其实系话蛋白质嘅来源就有可能系会引致到湿疹啊， 敏感， 咁但系乳糖不耐症就纯粹可能会肚屙啦。 系啦，即系因为佢消化唔到个乳糖，咁所以就造成咗可能会有胃胀啊，甚至乎会肚屙呢啲情况。咁亚洲人都经常发生嘅，系啊，因为其实即系亚洲人嘅习惯就系好。B B 嗰阵时啦，因为真系食嘢唔多或者唔食得嘢噶嘛，咁所以主要要从奶啊或者母乳去供营养啦。咁但系慢慢到食到嘢嘅时候咧，就开始会有饮少啲奶啦，或者唔需要啦，咁所以令到身体咧就制造唔到一个嘅可以消化乳糖嘅酵素，咁所以慢慢就会到可能大啲多，突然间想饮奶就发现，哎呀，我有腹胀啊或者有泻嘅情况出现啦咁。 即系话其实。如果好似我咁，系真系有可能越饮越饮耐啲嘅话，我嘅身体系可以突然间 O K， 即系你产生翻啲酵素，所以我大个咗之后真系唔会饮完奶就肚屙噶咯。 嗱，唔系人人噶，但系系有人系可以咁样样去即系摊发胀个机制。咁不过即系啦，不过有阵时有个指引就系讲，即系如果你发现你会有即系唔系严重吐泻嘅，系可能会发现，饮完之后我系突然间要去厕所系。真係覺得係因 飲完牛奶嘅，而會要突然間去廁所，但係又未至於借到嚇親人啦咁，或者有啲會覺得肚脹，咁其實可以教翻就係、是，咦？你將個奶首先唔好凍飲，暖啲飲，而唔好飲曬成杯，可能飲三分一杯。咁兒童餐嘅話，就揾啲可能麵包啊，或者少少餅乾去同食嘅，咁、就減低咗嗰個嘅乳糖入身體嗰個嘅速度，咁就慢慢可以身體去睇下可唔可以消化到、而慢慢去接受。如果要有改善嘅，就可以加半杯。再有改善嘅话，可能成杯都饮得翻啦咁咯。 哦，我又问多少少啊？譬如牛奶我哋最常饮啦，咁如果譬如羊奶甚至乎譬如即系可能胃部嘅譬如人奶咁样，咁其实入边嘅蛋白质系咪同样都会影响到某一啲敏感嘅人士同一个效果噶？ 照正常講法係牛奶同埋羊奶其實入面嘅成分啊嗰啲都好相似嘅，咁、所以如果飲唔到牛奶嘅話咧，一般嘅情況下羊奶都係飲唔到嘅咁、 明白明白，係啦，咁呢個大家要注意啊。好啦，咁啊真係如果真係吸收唔到呢啲叫做乳製品啦、啊，咁佢哋嘅鈣真係我無緣啦嚇，同個原坑入面啦。咁但係我點算咧？咁我唔通我唔吸收鈣咩？咁之前 Mimi 都話過，如果你真係飲嗰啲豬骨湯啊，即係喝到你的肚子脹曬，其實都不是吸收到很多。那我是不是要靠那些supplement啊，還是有其他即天然的方法的呢？ 咁其實 supplement 唔使考慮住嘅，係啦，咁就可以另外一個方法，即係其實照好多嘅國家嘅健康飲食指引都係講，如果你即係牛奶可能係選擇飲唔即係真係飲唔到啦，咁、你就可以選擇另一個嘅就係、豆奶，但係個條件就係要去。指明加咗鈣嘅，因為一般嘅、即係譬如我哋中國人好中意飲豆漿啊呢啲，咁個鈣含量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要去一啲嘅超市啊等等去買一啲已經係現成做咗入咗盒啊等等寫明係高鈣嘅豆奶，甚至乎大人可能係高鈣低脂嘅豆奶，去攝取翻當中嘅鈣質，我嚟代替咗牛奶嘅。 哦，咁佢嗰個鈣其實係點樣加入去㗎？即係佢都係。我純粹咁諗嘅啫，一粒丸打散佢，開水跟住溝落， 都好似 係咁樣 嘅 咋？ 係啦，含鈣嘅成分落去，添加咗落去個奶當中咯，係啊，即係你可以講佢其實好似一個鈣丸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中你會喺豆奶當中會攞到維他命礦物質啊，同埋蛋白質，但係你可能一塊鈣片就冇呢啲嘅，咁所以個吸收係唔同嘅。當入面有各種嘅營養，佢互相有陣時會可以幫助大家嘅吸收，咁所以就会好啲咯。 哦， 好似饮嗰啲加咗钙嘅嘢，饮好似仲平啲添。 系咯，好似仲好。系我哋都系啲度缩嘅人。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啲人成日话豆腐啊，豆腐都系话嗰个钙好好。你睇少林寺啲人几劲，佢哋都系食豆腐噶咁样。咁系咪真系豆腐呢一类型嘅产品啊，豆制品啊，亦都系对呢个钙好好？其实佢都系豆嚟嘅啫，系咪？ 系，佢系豆嚟嘅，咁同埋唔系只只都话好高钙。 哦，系咩？ 豆制品系含有钙，但如果你真系想要高钙啲嘅话，好似我哋就好方便，即系我哋容易啦，唔系方便啦，因为有啲都唔会去街市嘅，系啦。咁但如果你肯去街市嘅话，去嗰啲卖乳制品啊、豆制品啊嗰啲地方嘅话，你就会见到佢有布包豆腐啦。有板鸭豆腐啦，呢啲传统嘅豆腐咧，相对个钙质系高好多嘅，比超市正经一盒盒嗰啲嘅系啦。 系，咁如果佢哋呢布包豆腐，同嗰个叫做高钙嘅豆浆比嘅话咧，其实系边一个系会赢啲噶？ 嗱，咁要睇量嘅。 系， 如果你话我一專嘅布包豆腐，同埋一杯嘅高鈣豆奶，咁一定係高鈣豆奶，一杯係高過一專嘅豆腐入面嘅鈣嘅，係啦。 係咁啊，所以呢啲嘅方法非常之好啊。咁啊，如果各位聽眾啦，聽落去之後都係發覺自己對呢一個乳製品或者純粹可能你冇敏感嘅，你唔鍾意個味道嘅啫，咁一直嚟都係吸收得比較上少嘅話咧，可以聽翻 Mimi 嗰個建議。其實坊間都有好多咧，就係高鈣嘅叫食品啊、飲品啊，可以輔助到大家。 係啊，豆腐啊、芝麻、果仁呢啲應該都鈣質唔錯噶嘛。 深綠色蔬菜都係嘅。 哦，深綠色蔬菜係啊。 其實日常都已經有好多方法嘅補鈣，就唔一定話淨係飲奶或者食乳製品啊。 係啦，亦都唔使話下下靠嗰啲supplement嘅，咁大家可以注意飲食啦。如果有相关饮食嘅问题嘅话咧，咁啊各位听众就可以揾翻咧就注册营养师再问清楚、到底自己个食物嘅问题，吸收营养嘅方向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Mimi， 下次再倾，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匈建交75周年，两国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契机，中方愿同匈方保持密切沟通，深化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毅又说，中方赞赏匈方排除干扰和压力，坚定深化对华合作。匈牙利将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匈方推动欧盟理性友善看待中国发展，奉行更为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加强中欧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篮子法案，当中包括要求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在270日内从母公司中国字节跳动剥离，否则将面临被禁制。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说，毫无疑问这项法案是针对 TikTok 的禁令。他说，美国政客可能不会这样说，但很多支持法案的议员都承认禁用 TikTok 是最终目标。周受资又认为，这项法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 TikTok 上的言论自由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周受资说，会入禀法院寻求法庭推翻这项法律。他预计 TikTok 会赢得这场法律挑战，因为事实和宪法都站在他们一边。他又呼吁用户放心，强调 TikTok 不会去任何地方。审计署发表新一份报告，指出卫生署的牙科街政服务派筹数目由每年大约40000个减至近年的大约20000个。报告说，由于派筹是先到先得，部分诊所安排在凌晨起初步登记，不少人提早几个钟头排队。审计署建议当局加强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紧急牙科服务，并改善牙科街政服务的派筹安排。审计报告引述医务卫生局局长、卫生署署长等都同意报告建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队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仔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排到欣怡花园，西隧九龙方向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转去大老山公路都系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嘅位置。跟住提翻你啦，观塘道有水务急收，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快线会封闭。另外，尖沙咀嘅摩地道都有水管急收，红磡方向近碧仙桃路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 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因为萧露多番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更严禁萧露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四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Pixe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CIBS 人人广播。 Hello， 我是 Fiona， 我就是一个印尼mix香港的混血儿啦。 佢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我之前就在 CIBS 做过一个节目啦，访问了很多不同少数族裔的音乐人，觉得音乐可以 connect 到很多不同的生命。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rthk.hk。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俾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 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哦。 早晨，早晨，人齐啦。 Hello， 小伯。 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船仔。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朝早咧，趁住星期四咧，都仲系未到 weekend 嘅时候咧，想同大家预示一下喺周末嘅时候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好人好事发生紧，尤其是喺周末。等各位咧，本身好想做好事嘅朋友仔，可能平时要翻工，去到周末嘅时候咧，就可以发挥佢嘅善心啦。 系。 咁今日讲嘅呢样嘢咧，都几有趣嘅，因为我发觉有好多唔同嘅大企业咧，无论系商型嘅企业又好啦，真系唔同界别嘅企业都好啦，佢哋都会有好多嘅自发嘅团队去做义工嘅。咁甚至乎咧，有部分譬如话啲银行嘅义工队系好庞大噶啦，又或者系有部分啲保险机构嘅义工队又系好庞大噶啦，咁都渗透咗喺唔同嘅社区组织啊，又或者系啲唔同嘅合作上面咧，会见到有佢哋嘅足迹嘅。之前都有曾经试过去一个咧，本身个机构系好细，得嗰几个人，即系十只手指之内数得晒嘅一个慈善机构。就是火拍了这些庞大的商业机构他们自组的社工团队就去做多些去到渗透性的一些活动的。咁啊，今次咧發現到原來喺上個週末咧，就喺中環街市附近咧，就舉辦咗一個咧第一次係一間私營嘅公司，一間美妝護膚品牌嘅大型國際企業啦。 嗯， 佢哋咧其實每一年咧都會有義工日同埋家庭日嘅，但呢啲就只係為顧住自己啲員工以及為及自己員工嘅家人嘅啫。係，咁佢哋就以往嘅做法咧，就係我做義工日，咁就係我哋一班嘅靚靚員工咧，就會著住我哋公司嘅 T-shirt。咁就出去做义工啦，咁又或者家庭日咧就会喺自己嘅 office 或者系一个唔系公众开放嘅地方入边去做一啲家庭活动，可能都会有少少摊位游戏玩下，请啲小朋友嚟公司度探访下，咁即系总之你可以带仔女翻去公司咁样样啦，咁但系今次咧佢哋就第一次咧就直头系租啊，我八到翻嚟咧 冇話慈善價值，真係實牙實齒咁去租咗呢一個嘅地方，咁咧就去做一個公開俾公眾可以免費入場參與嘅慈善。當係一個社區嘉年華咁， 即係走入社區啦，跟住咧同叫中西區嘅朋友互動一下，係 啦。咁佢接觸到嗰個層面都幾闊嘅噃，因為咧嘉明有去到嘅時候咧，都發覺哇都幾多嘢玩嘅，咁都希望佢哋嚟緊咧，唔單止佢哋自己做，可以啟發得更加多嘅唔同企業咧，可以大大力去做，因為實在好多小朋友需要兼顧，好多嘅長者、好多嘅照顧者都好需要呢一類型嘅嘉年華，等佢哋可以抒發一下身心。 有咩玩呢？又真係想問一下，因為咁啱佢個場地喺室內咧。我估小白同埋船仔咧都知道，有陣時依家禮拜六日咧都好多嗰啲遊樂場或者運動場嘅嘉年華，有啲咧就係康文署搞嘅，有一啲咧就係各區嘅區議員搞啦咁樣，咁啊大家都係落區日夜都繽紛啦。但係咧啊咁啱你頭先話用嗰地方中環街市咧有瓦遮頭嘅，你都知道踏入夏天天氣唔穩定啊。琴日好似十點零十一點又話咩 落 冰雹，落冰雹啊有可能咁樣，咁大家都有少少話，如果喺户外都麻煩啲，但如果喺室內嘅場地做呢啲嘢咧，可能。就喺夏天，香港嘅夏天就比较合宜同埋靠谱一啲啦。 系啊，佢一半一半啦，因为佢占地都比较大啊，唔净止系室内嘅，室外嗰个嘅中间嗰个窿个空间咧，佢都有用埋嘅。咁啊，先讲室内玩啲咩嘢啦。嗱，你谂下护肤品牌，如果你要做一啲工作坊类型嘅活动，可以点样将个品牌嘅产品同埋工作坊本身嗰个嘅养分结合咧？其中有一样嘢咧，你可以整唇膏啦， 系， 亦都佢有一个摊位咧，就系用咗佢一啲护肤品嘅用完之后嗰个罐。咁佢有一个品牌咧，嚟嚟其其佢有一个好明显嘅品牌咧，就系半透明嘅罐嘅，唔同嗰条 line 就唔同颜色嘅罐嘅， 系， 咁就攞呢一个细细嘅罐嚟做咩咧？ 整盆栽， 系啦， 哦，整嗰啲肉多肉植物， 系啊，就系嗰啲肉盆栽，等你可以自己去试下，有专人教你去点样将呢一啲嘅再生物料咧，去到做个靓嘅盆栽。 哦，呢个几好，因为呢啲罐咧，我屋企都有几啱， 系咯， 即系净系草，唔知因为又唔舍得抌，个罐又几靓啦，但系你又觉得。抌咗佢好似好曬，咁但係我真係擺咗喺度啫，或者周不時即係裝啲review 落去，但真係好少用嘅。咁但係你咁樣講咧，其實你喺個 workshop 學咗之後，你翻屋企都可以再 redecorate 你嗰個自己個罐罐啦。 只要你自己揾到你中意嘅肉。咁就可以將佢重新生燃佢嘅生命啦， 同埋小朋友都可以一齊玩啊嘛， 係啊，嗱、小朋友玩咧係會舐氣嘅，因為鬆泥呢個過程咧都真係有啲技巧嘅，咁啊嘉明去試嘅時候都有啲啲新手上腦咁嘅感覺。 我係好驚，如果啲小朋友整嘅時候咧， 肉肉冇肉生嘅話，係啊，擔心嘅安全， 嗰筆直咪嗰啲筋啊，佢刮走曬。 我都以為，所以我原本咧我係唔敢刮嘅，但姐姐就話俾我知，你要刮鬆佢，如果佢吸唔到。水噶咁先夠膽放膽去到將佢真係大力刮咯，但係嗰個過程真係有啲療愈嘅感覺。 你嘅家用姐姐啊，講緊嘅姐姐係 唔係啊？工作坊教 工作坊嗰啲 姐 姐，因為咧我有啲朋友咧屋企嗰個姐姐咧好叻種嘢啦，係好叻種嘢，因為可能佢哋係印尼同埋菲律賓嘅朋友仔咧，可能佢哋本身都有幾 有啲農務啊， 幾十畝。 系啊， 嗰啲農地啊， 喺佢哋家鄉嗰度，可能佢就係出產有隻米就係佢哋做嘅咁樣。 所以有陣時有啲姐姐嚟到香港，佢都覺得哇，你彈丸之地，我屋企個鄉下，哇呢度可以起四十間屋啊，係四十間屋。 我姐姐咪同我講咯，啊你屋企咧其實都有我住房咁大嘅， 係啊 set 咗個人。 所以頭先你一講話姐姐教大家去翻鬆泥土咧，我即刻又諗緊，係咪你屋企嘅家用姐姐，我原来唔系，系嗰啲工作坊嗰啲教你 嗰啲 爱 心姐姐， 系啦，嗰啲爱心姐姐。咁另外讲到爱心咧，佢都有关顾，譬如话啲小朋友啦，尤其是学生都有去专课佢哋嘅一啲摊位游戏嘅。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嘅，虽然都见过好多次噶啦，好多唔同嘅嘉年华都会出动嘅，就系嗰啲咧巨型嘅锤仔咧，你去将嗰个打横，去将嗰几个冧起咗嗰啲， 哦，我知边啲 cushion 打冧佢咁样嘅， 由最底嗰个打噶嘛，系嘛？ 最底系最难嘅， 系啦， 最面就最。容易可以剥走佢， 因为有个玩法就是你打走最低嗰、那个，跟住 上面 嗰啲慢慢跌 落 嚟，系啦呀，呢、這个游戏好玩啊！ 但整个过程咧，即系一嚟佢会喐啦，佢个身体系成个人一齐去全身嘅力去到喐，先可以打到呢一啲嘅锤仔啦。咁同埋咧，真系压力大嘅时候咧，有呢啲发泄下都唔错。 哎呀，我一直想揾呢个游戏去玩噶啦， 系咪啊？ 哎呀，我错过咗添。 哎呀， 其实我就系传说之中嘅大锤手， 原来就系你， 就系我。 哇，力大无比个就系你，估你唔到，但我估到你有。 好多嘅隱辱負重嘅，係一啲氣焰啊， 冇錯，到時就爆發出嚟， 有啲氣結要 release 下減下壓，咁啊，即係你話玩頭先嗰啲大除手，即係小華講緊大除手又好，或者種植好，其實禮拜六日做下呢啲都係幾好嘅一件事，最緊要喺室內咯，若有壓遮頭啊，如果唔係你成日話依度滴濕啊，算啦，因為攞翻去又驚啲小朋友著涼咧，其實近排 天氣又變幻莫測嘅，你突然之間一陣雨咧，你都未必走得切 嘅。室內 indoor 啊，幾好幾好，係正嘅呢個。 同埋講下啲新心靈嘢咧，都有趣嘅，因為咧去到做呢一輪嘅嘉年華咧，都通常會有個舞台啦，舞台都有唔同類型嘅表演啦。咁其實除咗佢請咗唔同嘅青年團體啊、學生團體啲同學仔去到做啲合唱啊，或者係音樂類型嘅表演之外咧，佢都有啲銀髮族嘅音樂團啊、合唱團啊，咁可以見曬其實一班嘅銀髮族咧，都係有好多好精彩嘅表演可以呈現俾大家睇嘅。 正喎、啊，這個花蓮好聲音喎、啊， 係 花甲之年，啊、花甲之年嘅好聲音喎、啊， 簽得約啦已經， 簽同邊個簽約？同周國峰係嘛？ 係啊， 睇下佢搞唔搞係嘛？唔係講笑啫，總之啲公公婆婆啲長者開心咪得咯， 都好開心嘅，同埋佢哋嘅照顧者咧都有係佢哋專屬嘅工作坊啦，有甚況乎咧有啲幾有養分嘅一啲嘉賓分享咧，講下啲身心靈健康。可能他们本身自己都曾经经历过一些低潮的、是怎样去起翻身的呢，找到哪一些帮助去陪伴着他们的呢、都在这一次的嘉年华当中有分享的。甚至乎都有听过在坊间有不同类型的治疗啦，有些朋友就会将用艺术治疗啦、有些就 是小盆栽的治疗花艺治疗啦。今次都有机会呢、比较少一些公开给你亲身去做过体验的一些 sounding bowl、就是一些会有声音的一些好像铜啊碗啊那类型的物体。 系嘛？ 系咁有重拨啦，亦都有啲比较现代化啲，系成个黑色但系电子化嗰种咧。 电子重拨 嗱，通常 乜都可以电子， 我都谂紧。 系啦，我以为合成器。 咁啊系嘅，嗱你有吉他有电吉他， 重鼓都有 鼓，有电子重拨， 咪就系 电子鼓其实又好似冇问题。 有 A 啊吉他有冇 Air 嘅重拨嘅咧？ 咁你自己做嗰个冇咗嗰个震动，只不过震动 中有拨，心中有拨，边个拨啊？重拨嘅拨 系啦，但因为呢啲重拨嘅拨咧。讲真，佢哋本身价钱系都不菲嘅，你可以好贵。之前我都曾经访问过一位尊重重拨治疗嘅朋友咧，佢就喺外国引入一啲真系讲紧系平平地都五位数字嘅重拨，就攞翻嚟咧去做佢嘅治疗。咁但系呢啲咁昂贵嘅物体咧，你唔系经常机会可以亲身俾你自己去试下敲佢一下噶嘛？咁就透过呢一啲嘅体验咧，就可以试下究竟乜嘢为止重拨，乜嘢为止声音治疗咧？究竟佢点样可以帮到我带嚟心灵嘅平静咧？咁去感受各种嘅震动啊，去感受各种唔同嘅声频带俾你嘅不同嘅感觉。 我都有问过声音治疗师，佢哋咧其实每一个人嗰、那个音频需要的音频是不一样的， 系啦， 所以唔系话贵就一定最好嘅、可能是呢一只款嘅，譬如100蚊嗰只，原来已经啊咁啱就搣到你个 channel 咯，你个脑入边已经可以得到一个放松咯，咁样，咁所以咧呢啲都系要揾专家去帮你揾翻你自己需要嗰个声音，我觉得都几好嘅，呢个几舒服啊吓。 系啊，咁再加上即系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嗰个环境咧，就系、如果你要吸引到咁多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咧，要有适当嘅地方俾佢哋休息啦，咁、会有打气站，有小食啊，有饮品啊，饮个。小朋友可能即系打完嗰个锤仔打到好攰啦，咁有豆袋俾佢休息一下。 豆袋正、 啊，系啊，咁再加上即系长期喺个舞台上面都有唔同嘅片段咧，就讲紧不同嘅一啲几有趣嘅话题。譬如话头先讲过一啲身心灵健康曾经经历过低潮，点样起翻身啦。佢、有啲即系罐头嘅一啲片咧，就系佢自己因为国际品牌啊，咁所以佢喺外国方面都有注重嘅话题咧，香港好少讲嘅。譬如话点样去面对喺街边嘅一啲骚扰咧？所谓即系外国就好兴讲一个 term 叫做 cat call。咩叫做 cat call 咧？就系、街边俾人撩咯，基本上吓、即系譬如话可能经过笼统啲讲句啦，尖沙咀近重庆大厦咧，咁会有一班嘅哥哥咧就会撩靓女嘅。 系 咁，你点样去面对咧？如果我当下我唔想俾人撩，或者嗰下嗰个撩我觉得好唔舒服，如果我遇到嘅时候，一班嘅美女会点去处理咧？即系你会系直接去同佢讲啊？有冇呢个勇气啊？定因为 是急急脚走咗去咧？ 系 啦， 避开佢就算咗咧吓。咁即系都有探讨下呢啲几有趣嘅话题，咁都可以即系鼓励下其他唔同企业去试一试。 這個、呢一个咧，我真系睇过一条片讲，咁但系佢嗰个当然系一个微电影啦。咁佢就讲话就系咁样俾人撩啦，咁样即系个女仔就行埋去同佢讲话，其实你想识我，你可以行埋嚟就咁同我讲自我介绍，你叫咩名字，好过你撩我。 系啊， 咁结论系佢最后尾即系个女仔讲完咧就走咗啦。即系个男人喺后面嗌翻佢转头同佢讲啊，其实我叫咩名字你好。 就唔同晒啦， 即即刻唔同晒，即我觉得有阵时如果真係遇到呢啲事情嘅话，除咗酒之外应该仲有其他方法嘅、 啊、 如果很有礼貌咁样同佢倾下偈，都唔系叫倾偈呀，同佢讲返其实咁样做我真係好唔舒服，可能都有个意想不到嘅效果。 有啲唔舒服嘅话呢，记得要出声，呢个係好紧要嘅，哪怕要等到周末，今日星期四都唔使等啦，今日做啦。 Let's make tonight the weekend. I don't wanna wait. I don't wanna wait. I don't wanna wait. Got no reason not to celebrate. Baby, I just don't wanna wait. Swimming in the deep blue, got me thinking about you. I'm just trying to dive right in. Wanna spend tonight like the last night of our lives, chasing all the 梗系唔好等啦，佢都唔想等啊！听过佢哋嘅全新作品，有 David Guetta 同埋 One Republic 嘅 I Don't Wanna Wait。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大家都有经历过揾工嘅阶段噶啦，无论系啱啱你啱啱毕业啦，又或者系啊你都想跳下咁样转工咁样，都有经历过揾工嘅经历嘅。大家有冇试过啲咩方法咧去揾工嘅咧？你哋系真系嗱，我之前有听过啲歌手咧，就为咗都系叫另类揾工啦，就为咗做到歌手咧，就逐间公司自己去叩门嘅。 哦， 系啦，咁呢个就经常都听到啦。咁但系你哋啦，你哋究竟系点样揾工嘅咧？ 玩比赛咯， 啊！ 十六岁嘅我就系玩比赛，赢咗份约翻嚟咯。 我哋真系好唔同嘅， 系啊！ 我估小白都系啦，即系揾工方面同其他人嘅经历有少少唔同。 如果系诶出边其他工作唔讲啦，咁、啊、如果你话净系电台嘅话，系嗰阵时咪有个叫做新世纪 DJ 大赛 哦， 系啊，好你乜新世纪嗰阵时就系啱啱二千年嗰阵时啊。 啊系， 系啊！啱啱二千年嘅时候叫咩新世纪噶嘛？ 我当年喺船底嗰个台，佢叫请你个头咋？ 系咩？ 系啊，咁咁成个活动叫做请你个头咯。 个头系乜嘢啊？人头个头啊？ 系啊， 哦， 系啊，咁就请咗我呢个头咯。 几搞笑啊！你阿小白，你个新世纪嘅 DJ 系啦， 诶，依家就变咗新时代奋斗者， 是 就系阿船仔啦， 系啦， 哇，经历咗廿几三年啦吓。 嗯， 系啊，应该 廿几啫，廿几啫， 三十啦，应该有 冇 新世纪点会三十啊？ 二四年啫嘛，而家 哦，二千 迈向咯， 賣向啦、啊， 賣向係 賣向， 永遠都係賣向嘅。 我哋自己做嗰啲工業咧，就難啲講嗰個職業責業嘅。好老實講，都通常都係有個人見到你做完某一啲嘢，跟住話有興趣過嚟幫我啊咁樣。我人生入邊幾個重要嘅工作都係有三個特別嘅人講話有興趣過嚟幫我啊咁、樣，有興趣喺我哋公司度做啊，咁就真係好。冇一啲好傳統嘅面試啊，填嗰份form 啊，履歷啊嗰啲嘢，履歷偶爾都會 send 嚟 send 去嘅，即係可能你要嚟緊教一個學科入去學校大專或者大學嗰度做個客席講師，咁你咪嗰啲咪要做足少少咯。咁但係其他都真係啊，有興趣過嚟幫我啊，船仔。 我有啊，我都覺得歐哥你應該會俾得呢一個人工係唔錯噶。 唔講錢字嘅通常，你通常第一個對白，如果有人同你講好啊，可以試一下先、啊，我去你公司聽一下你講、啊。 我通常都係咁，但之後都會話得閒飲茶啊，不如 都會嘅，慢慢會有人spot 到你呢個耀眼嘅新星噶啦，係啊。 係啦，咁頭先聽到你哋就用一啲朋友介紹啦，或者係用一啲比賽入行啦，咁或者甚至乎咧，有啲人多數就用一啲傳統少少嘅，譬如而家網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咁、就入邊咧。如果有用一啲 social media， 即系 L 字头嗰、那个咧，直情系将自己份 CV 摆咗上去嘅话咧，有老板自己睇完你份 CV 系可以自己嚟揾你嘅。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不过咧，今日讲嘅呢个方法咧，唔系普通人可以模仿嘅、哦。都唔系啊，其实你都可以模仿嘅。不过你有冇呢份勇气啦？ 即系人哋会笑你嘅、嗯，即系你做完之后，即系哇咁都得。 系啦， 系 啦，唔系唔得噶，系 work 噶。咁就系讲到咧喺广州啊，突然间咧喺港，即系佢哋嘅地铁嗰度啦，一个珠江新城站咧出现咗一个广告。咁就系有一个男人啦，就自己喺个就写住一个 CV 咁样。 珠江新城系旺站嚟嘅，我首先想讲系等于一个香港嘅铜锣湾噶啦。 系啊，个 CV 咧个标题写住：大家揾工同埋揾对象都唔容易。咁就小字咧，另外 subtitle 就写住啦，揾唔到工就冇面见人啦，咁样系啦。咁系有啲乜嘢咧？就系、是、有佢张相啦，佢张相个头咧就系俾嗰个冇面见人嗰个 slogan 遮住咗，然后咧就将佢个大名写咗喺度，然后咧再写埋自己有拎过啲咩奖，咁就写咗咧自己拎过几个唔同关于 AI 相关嘅奖嘅，譬如嗰啲咩分析大赛嘅亚军啊，或者系总决赛全国十强咁样写咗出嚟嘅。咁另外咧下面都有讲过佢做过咩工啦，大家估下个成效点先。嗱，如果你就咁有一日你行过个地铁站，见到有个人摆咗个 CV， 咁啱你就系老细啦，你会唔会揾佢啊？ 我系老细，我未必会搭地铁、啊，但系 嗱呢个都系有网友咁问过嘅，呢个亦都有网友问过。 但如果我人事部，我可能有机会多啲吓，或者我会呈现俾我嘅上级，真系做请嗰个去睇咯。 我觉得呢个工种唔啱咯，佢做嗰啲 AI 啊、大数据嗰啲嘢，你冇理由由线上走翻落去线下贴街招式咁样去 sell 自己。 除非佢系话俾自己知，我做 hacker 好叻，我做黑客，我入侵到哇地铁嗰个广告版，我都入侵到，摄到我张 CV 入去。 即系我哋假想啫，电影桥段啦，第一个电影桥段啦，即系我真系一个 hacker 嚟嘅 AI 大数据好叻嘅，我成个广州地铁咧就全部都可以咧一嘢咁样，本身卖紧嗰啲牛奶广告嘅，变晒我自己嘅 CV， 咁哇，可能 咁就 OK 喎， 有啲科创公司有机会揾佢，但系揾佢之前都要睇下公安 十级保险啊， 公安有冇拉咗呢个人先， 拉咗拉硬噶啦，如果你咁样， 电影桥段就通常呢啲就系嗰啲政府已经会请咗佢先嘅， 系啦， 通常都系嗰啲咁样噶。 小白都啱，系啊，即系可能去咗反贪腐大小队嗰度去帮手，系啦啊咁样啊。 但系你又估唔到，佢嘅目的咧就系由线下红翻上线上，即系有好多人咧见到即刻影相啦，摆上唔同嘅 social media 啦，连广州地铁个官方账号咧都特登整咗个 post 话祝福佢，希望佢揾到自己嘅工，系啦，所以系 work 嘅。佢话今净系佢摆咗呢个广告，其实佢净系摆咗五日嘅啫，大概俾咗1000蚊人民币。咁佢话咧已经收到30多间公司问佢喂得唔得闲嚟面试、 哦，即系佢唔系乱咁念嘅，佢真系有俾钱落广告嘅， 佢真系俾钱落广告，系、落广告嘅。咁佢个目的就话啦，佢虽然觉得咧嗰啲老板未必会搭地铁，咁、但系佢计过条数咧，其实因为佢系想揾 中小企啊，佢嗰只經驗唔夠，因為其實佢係跳職嘅，佢本身係做數據分析，而家想做 AI 方面嘅工程師。咁、所以佢話啊，其實我都想揾翻啲中小企。咁、既然我擺貴賓室，可能啲老闆更加覺得奇怪，我不如咧就擺地鐵，大家識我。然后中小企嘅老板或者 HR 见到咧，反而先会联络我。佢谂好晒啊，成条路 系几叻， 1000蚊嘅投资又似乎有， 但有三十几间公司揾佢，咁大家如果想试下都可以试下嘅。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星期四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啊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事嘅。Dicky， 早晨啊！ 早晨，我嗰阵嗰个听众大家好。 系咁啊，隔晚美股咧，啲科技股表现几好啊。咁虽然三大指数咧就各有分歧，但系道指咧就要跌啦，但系咧纳指又有得升嘅咁样。咁睇到啊，前排啲人工智能股或者啲龙头啦，辉达啦，即系 Nvidia 啦，哇，上个礼拜急挫10% 之后咧，咁啊连翻都收复失地，好似又舒服翻少少。OK， 美股方面嘅情况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啦，隔咗一个礼拜啦，跟进下先，唔该晒你。 好啊，咁啊，其实咧就应该咁讲啦，都连跌咗好几日之后咧，就终于感觉上有啲靠稳咁样啦。业绩咧就成为咗即系主宰住美股短期表现嘅一个关键嘅一个因素啦。咁啊，有阵时咧业绩真系好难讲噶吓，即系成日业绩败系业绩。咁但系有阵时业绩咧，即系市场就真系嗰种睇法点讲？哇，都鸡蛋里挑骨头之余，骨头冇咧都点都要料到。飙咗少少嘢出嚟咧，咁就可能会成为咗咧，即系股价受压嘅理由啦。形容咗咁耐，究竟讲紧啲乜咧？咪就系讲紧 Meta 咯，即系 Meta 就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大家都熟悉佢啦。咁啊，亦都系咧，即系市值非常之庞大嘅一只科技股。换言之，亦都非常之咁影响咧成个美国嘅股市表现啦。嗱，咁当然即系除咗业绩之外咧，咁你话债息唔影响咩？通胀预期唔关事啊？兩樣都好緊要，咁所以嚟緊即係包括係 GDP 啊、個人消費開支啊呢啲數據，當然就係市場非常之關心啦。咁但係尋日嚟講咧，就叫做係彈完上去之後咧，就感覺上就唔係好彈到啊。咁同埋即係之前 Tesla 嘅業績其實係麻麻地嘅，但係因為咧就大家憧憬佢會唔會再賣整架平啲嘅車啦，即係傳聞中可能會有一架再平啲嘅車，唔幫佢宣傳嗰個潛在可能嘅型號嘅名稱啦。咁所以咧，佢股價咧就都彈翻啲嘅嚇，升翻唔係啲噶啦，都成一成二嘅。咁但係相啊，即係唔好講多，幾個月之前嘅高位咧，仍然都係即係冇咗成一半噶嘛。咁好啦，咁 Meta 咧呢段時間咧個股價其實表現就非常之咁好，哇！即係淨係講佢第一季嘅盈利咧，多賺成即係116%，咁其實都好好啊，收入又賺多咗27%。理論上真係比預期好嘅，尤其是個 bottom line， 即係話 個盈利嘅表現。咁但係大家就話啦，嗰個收入增長好似比預期就都唔係差好遠嘅，即係比預期就低少少咁解啦。淨係呢個因素啫。咁同埋因為有另外一個關鍵，就因為佢哋今次咧就冇再公布啲即係每日同埋每個月即係所謂嘅活躍用戶嘅數據。咁啊，即係大家又睇少咗樣嘢。咁啊，基於呢個原因啦，我亦都相信兩個原因夾擊啦，咁就令到咧 Meta 喺即係交易時段咧，哇個股價咧即係跌咗成$70+美金，咁啊跌咗成15%都跌多嘅。雖然話就話佢嘅股價喺近期嚟講都非常之接近歷史高位，就算你話回咗呢幾廿蚊咧，其實都講緊係即係年代嘅高位嚟嘅，因為喺講緊即係年底嘅時間，舊年都講緊$300+嘅啫，即係都一個健康嘅回吐啦。咁但係簡單啲講就係近期因為業績公布都係一個高峰期啦，咁所以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幾大開賣嘅，即係個業績個預期同市場有啲咁多落差咧，個股價亦都可以受壓。咁所以亦都反映得到，即係縱使你話即係個指數好似有啲即係太穩企定，但係係咪可以好顯著反彈，重遇之前嘅高位呢，係真係有啲變數嘅。畢竟係而家呢一刻過去嗰兩三日嘅外圍股市都做返好，或者係琴日哇亞太地區股市全部都上升，當然香港都唔輸蝕，都有得升。咁原因亦都除咗譬如話對於美元嘅升勢好似都定一定，咁再睇埋啲數據啦。咁仲有另外一個關鍵嘅咧，就係地緣政治風險係有少少降温嘅，因為我過去都有講過，即係以色列同埋呢一個即係呢個哈馬斯武裝分子 ，OK 真主黨，咁再加埋呢一個伊朗咧，就好大件事。咁但係而家以色列同伊朗咧，睇嚟咧都係雙方都係想將呢一件事咧係略為降温嘅，不論係佢哋又好，佢哋自己啲盟友都好，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都叫做係少少利好咗，即係全球嘅即係金融市場啦嚇。 咁啊 ，Dicky， 我哋轉個角度講下港股。頭先你都有講啦，咁啊，恆指幾叻仔嚇，升咗咧372點啦。咁啊，上翻17000點水平樓上啦，咁啊17201點，再加上咧，財金報章都用呢句嚟做標題，北水咧兩個月咧買咗1560億貨，咁啊都幾幾庞大，亦都见到即系过去，当然北水有阵时都会买下嘢啦。咁但系依家就见到有个持续咁样嘅购买力喺当中。咁啊，唔止香港股市 OK 嘅，睇翻咧国际金融协会咧 IIF 表示咧，三月嘅中国股市同埋债市咧都录得咧外资嘅净流入啊，系上年六月以嚟咧首次恢复咧净吸资嘅咁样。好似咧中港股市呢一边咧都继续啊系迎嚟一啲好消息啦，同埋比較健康嘅狀態。Dicky， 交俾你去分析啊，唔該。 好啊，嗱，呢個咪正正就係點解我會俾即係過去呢兩三個月咧，都係用即係否極泰來啊、漸入佳境啊、慢慢會好啊、嚇見咗底啊呢啲形容詞咧去形容港股啦。咁亦都客觀嘅事實，呢啲數據我都睇到嘅。咁所以即係個趨勢就已經維持咗都相當長嘅時間㗎啦。咁所以亦都有啲報告係總結咗出嚟，就係話真係係好長嘅時間都持續有呢個趨勢喎。咁當然啦，即係呢個肯定係一個助力嚟嘅，即係通過港股通北水持續咁流入嚟香港，咁呢個肯定係會有幫助嘅。咁第二同埋亦都係啦，即係當外圍而家即係叫做高位有啲整固，有輕量嘅回吐，咁大家又計數啦。包括係即係內地都推出咗好多利好香港資本市場嘅措施啦，包括係上個禮拜五即係公布嗰即係五招刺激即係港股嘅措施。雖然大家可能會話啊，即係係好好噶啦，咁但係有機會嘅話可以仲好啲，譬如話港股通，咁始終都仲未可以買，例如黃金 ETF 啊、虛幣 ETF 啊、其他市場嗰啲啊，咁但係 REITs 已經得啦，仲有鼓勵啲大型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咁就係呢幾樣嘢都已經叫做係明顯地可以改善香港嘅氣氛啦。咁再者，估值真係好低殘嘅，即係如果你話香港好多好中流砥柱嘅一啲股份，其實佢哋嘅即係派息啊、派息比率啊、估值啊，都真係非常之平，呢個的而且確係事實。咁尤其是當外圍喺過去一段時間高歌猛進，咁仲有當外圍其實有啲波動嘅時候，譬如話日本啊、印度啊啲股市，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啊，佢哋都做得好好啊咁樣，咁但係唔好忘記 投資呢啲市場咧，亦都有匯率嘅風險喎。咁我哋香港就亦都有聯繫匯率，咁所以理論上咧就同美元就掛咗勾啦。咁所以咧，對於海外投資者嚟講就少咗一個疑慮嘅，反而係即係因為港元即係跌極，即係7.85嘅啫，跟住又會因為呢個緣故咧，拆息又會上翻，拆息上翻咧，嗰、那個息差收窄，跟住又會令到個即係港元嘅匯率咧又快又是趨向穩定，咁所以個就算喺目前而家呢一秒之一都好啦嚇，咁、呢個機制仍然行之有效，咁再加埋就係話地緣政治風險略為降温，咁對於利好港股嘅消息都係接二連三，咁係有即係叫做陸陸續續咁出嚟啦，因為內地政府證監會除咗上個禮拜五一啲支持香港嘅資本市場措施咧，亦都講咗話特別係支持啲新經濟行業嘅即係話首次公開發售啊、再融資啊咁樣。咁其實呢件事講完之後咧，的而且確亦都見得到喺過去兩三日啦嚇，啲新經濟股普遍嘅表現咧都係唔錯嘅，咁所以政策嘅因素亦都係另外一個助力啦，我相信。 嗯，好啊，嗱，今日時間所限咧，未能夠同 Dicky 咧講下頭先你美巴講嘅新經濟股份嘅板塊啊，不如咁啊，聽日咧釋放多少少時間同我哋跟進一下啲 ATMXJ 啊，好唔好啊？唔該曬 Dicky， 聽日再同你傾偈，拜拜。 聽日再見，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嘅四月时尚展就浪接浪，上个礼拜咧，我哋请嚟香港贸发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林先生 Eddie 咧，就为我哋介绍咗时尚展嘅头两炮。今朝早咧，再请佢为大家咧介绍紧接嘅展会噶噃，就系嚟紧星期六开始，一连四日喺会展举行嘅香港礼品及赠品展啦。Eddie 啊，咁唔知今年嘅展会规模会系点咧？ 早晨啊 ，Home in Style 咧同埋 Fashion in Style 咧，前日圆满结束之后咧，后日咧又到每年礼品业嘅城市啦，就系我哋嘅香港礼品及赠品展。今年咧，我哋预计会有21个国家同埋地区，约4000个展商参与。除咗中国内地同埋香港嘅展商之外咧，仲有嚟自世界各地，包括澳洲、比利时、捷克、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菲律宾、土耳其、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同埋越南等地嘅展商，网罗全球精选嘅礼品。買家可以一次過看完世界各地的設計禮品，其中卓越郎將會展示各地的知名品牌，當中就有一間香港展商帶來一款最新的夜視相機，可以在夜晚做到 4K 超高清拍攝，而且還可以看到600米以外的景物，很適合露營、行夜山等等的夜間戶外活動。另外香港出口商會亦都會再次組織特色展館，他們舉辦的香港自營設計大賽的得獎作品亦都會在現場展出。 禮品展真的非常之國際化， Eddie 我知道禮品展的文創體驗區亦都是很有特色的，可不可以都跟我們分享多一點呢？ 好啊，禮品展的文創體驗區將會帶來超過20間展商，當中就包括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指導之下的2024中國文化和旅遊 IP 授權系列活動的參與企業，他們分別來自山東、河南，他們會展出有當地文化特色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品。同時在2020中國特色旅遊商品大賽拿到銀獎的內地展商亦都會帶來一款非常精緻的折扇。而本地方面就有展商會為文創體驗區帶來一些微型版的街道模型，當中包括旺角、油麻地等等的地方，到時會展示迷你果欄、女人街和麥花臣球場這些地方，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產品聽起來真的非常富有文創氣息，相信展會也有其他的特色產品， Eddie 可不可以都跟大家介紹一下呢？ 沒錯，最近多功能的時尚產品也非常受歡迎，我們有香港展商就會帶來一款手提式的黑胶碟唱盘，打开就是一个唱盘，除了可以播黑胶碟之外还可以插 USB 播歌，合埋它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手提公事包，非常方便携带，带出外去参加 parties 也都非常有型的。 礼品展除了是展品多元化之外，其实都还有一连串的精彩活动的，不知道到时会有些什么亮点呢？ 礼品展将会为买家举办不同的研讨会、买家论坛和文艺表演等等，希望可以促進業界交流啦，拓展商機。今年我哋特別喺展會加入銀髮經濟呢個元素， 希望可以帮助业界咧开拓呢个市场。当中有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开拓零售业的银色经济。我哋将会邀请到屡获殊荣的得奖设计师丁培玉博士嚟分享。佢其中一个得奖设计咧，就是一个可换橡胶脚嘅拐杖，除了可以换不同颜色做配搭之外咧，仲可以换成行山杖。另外，礼品展期间的研讨会咧，亦都邀请咗唔少重量级的嘉宾，包括有亚洲设计购物平台、搜寻平台同埋数据研究机构的一啲代表。佢哋会嚟到研讨会同我哋演讲，主题是业内视觉洞悉时尚生活消费族群，俾业界人士多啲了解消费者嘅行为。 如果业界嘅人士想了解最新嘅礼品潮流，接触具创意嘅供应商，可以立即上到展会网站登记买家证。礼品展喺会展举行嘅同时，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同埋香港奢侈品包装展就会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而且一张买家证就可以去晒四月所有嘅贸易展。Eddie 咧，听日仲会继续为我哋介绍两个展会，有兴趣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thank you。 这里没逗留，从前陪着我至四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和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十罐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新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已复起。 好有太空味道的一首作品，佢系 Gigi 严明熙有呢首作品，还有一首救生舱嘅，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今日咧神十六啊吓，咁啊今晚咧就会升空啦，三名咧八十后嘅太空员咧就会出。去呢个太空嗰度远征啦！喂，终于我哋八十后啊，当自强啦， 系啊！ 咁啊，同神十七咧就会喺咧轨内咧换光嘅，即系喺个太空路轨入边咧个轨迹嗰度咧就会换一换啲光位，咁啊，亦都会咧多次啊吓，咁喺呢个舱外嗰度漫步啊，引证咧我哋国家喺航天啊科技嘅领域咧又有新嘅进程咯。咁啊，呢个就系神十六啦。咁睇翻咧三位啊吓。太空人嘅一个名字咧，咁都系两位系姓李嘅，系啊， 系 系啊，李广叔同埋另一位叫李聪，咁另一位咧叫叶光富嘅， 而且一个仲要系文科生嚟嘅， 系啊，咁厉害厉害，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平石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果栏。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就喺港岛区噶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一带开始车多。就是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动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头头 ，Cola， 全早已回来，只要回来，所有力量没有变改， 乐女新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日常生活越嚟越依赖数码科技，但系部分餐饮系统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冇顾及残疾人士同长者嘅需要。无障碍建设点样延伸到数码世界？现时嘅指引又系咪足够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数码无界限，今晚7:35，港台电视31。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玩一个小小嘅游戏啊。咁无论你系喺搵一张纸玩啦，即系搵到嗰个纸本嘅游戏，或者咧你喺手机咧 download 个 app 落嚟都可以玩到嘅，就系玩数独啦。 哦。 系啦，哇！呢一个 game 咧，我可以话系消磨时间嘅神器嚟嘅。 我唔识噶，你揾人教我啦。我亦都冇谂过学噶，有啲嘢系。 我会宁愿拣数独好过玩crossword 咯。 哦， 我会宁愿拣数学，即系一至九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其实除咗啊数独当然系好玩咧，就可以慢慢再讲啦。但系数独咧，其实有另外一个 game， 我觉得同样都系几 Q time 嘅，就系嗰个拆炸弹。 哦， 即系以前仲系 Windows 电脑年代嘅时候，个系嗰个年代，咁有一个即系佢一系有两个 game 最热门嘅，一个就系派。 你唔好望住我小白，我知道好流行嘅，好多人玩嘅， 系啦。 但系我真系唔系玩嗰啲嘢叻嘅人，我真系完全不感兴趣。但我知身边好多人就系啦，拆炸弹啦，即系叫打地雷定乜地雷啦，即系搵地雷。另外嗰个就 系 一个。扑克牌唔知道飞嚟飞去嗰个啦， 排次序咯， 系啦， 排次序， 接龙啊，嗰个 系 叫接龙啦。咁但系我每次见到人玩，佢哋玩到好投入噶，好开心噶。但我喺旁边就觉得， 你好玩咩？真係好玩。咁啲人唔玩真嘅啤牌呢咁样。咁与此同时咁我嗰时好醉心，真係好鍾意喐身喐势玩运动呢、嗯。即係你细个嘅鍾意打波踢波 rather than。咁但係我发觉电脑游戏系我成长入面我缺失咗嘅一块拼图咯，系，但系应该系好玩嘅，小白当年 好玩，即系呢类咁简单嘅游戏咧，譬如嗰个 pair 牌咧，其实嗰个 pair 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因为我本身我已经识得佢嗰个玩法，其实 pair 牌有几种玩法嘅，咁、我屋企一路都有玩佢嗰只嘅玩法，即系搵倾啊，搵同一只花款啊咁样嘅，咁、但系去到电脑嘅时候就少咗自己洗牌嗰样嘢，咁就方便咗好多啦。不过玩下嘅时候咧，我都系中意用翻真正嘅纸牌咧、去到玩翻同。一个 game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另外讲嗰个地雷嗰个咧，咁嗰个就冇计啦，嗰个要电脑去到安排嗰啲地雷嘅位置噶嘛。 嗰、叫踩地雷定系揾地雷？ 我都唔记得啦。 但明明踩地雷系好中伏嘅一件事啦、但系揾地雷无端端， 我都唔记得嗰个名叫咩啦，系啊，因为太久远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今日船仔讲嗰个扫毒咧，其实我好多时候如果搭巴士或者搭火车咧，地鐵啦，我都見到幾多人咧係會玩呢個 game 嘅、 但係而家用手機玩 嘅，用手機玩，當然係用手機玩啦。我有見過人用紙玩嘅， 舊時 係 有 報紙，而家報紙都有陣時會有嗰個掃讀出嚟噶嘛。 嗰時我哋成長年代嗰啲免費報紙咧，搭 MTR 嗰啲免費報紙咧，咁咪有得玩嘅。依家唔知仲有冇啲實體報紙？ 實體報紙有，而家都有嘅，係、但應該唔係日日都有嘅，因為我落唔落揭嘅時候都會見到佢彈出嚟咁樣。 真係仲有嘅， 有好多人玩 噶。你會唔會忍唔住玩呢小白？ 一玩呢就 停 咗 啦。 但係都有啲小朋友嘅初階版嘅，唔使一去就去到九格咁多嘅，你可以即係由四開始、三開始都得嘅。即係只不過係好似你當係交叉圆圈嗰个游戏咁样有九格、 过三关嗰、那个、 过三关，咁你都系数一二三啫，咁、都可以嘅、但系到进阶版咧，我见而家啲小一生都已经好厉害 了。 系啊，我细个都系咁样玩，但系最近我都再次踏入咗呢一个嘅扫毒之旅啦。咁而家佢系有分好多唔同 level 嘅，咁同埋电子版有个好啊，佢直情有个 notes 嘅功能啊。即係佢會幫你 mark 定咗擺喺個格入面，你嗰個係因為一開始其實大家知道啦，數讀就係推理嘛。你大家喺估計嗰格入面可能可以填一或者三或者四咁樣。係啦，咁嗰個 notes 嘅功能就可以幫你記咗入去啦。咁我就唔使額外自己用個腦記。 哦，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玩到最进阶嗰啲，就连个 notes 嘅功能都同你删咗嘅， 即系玩到去十六嗰啲， 系啦，嗰啲佢就同 十六格系咪？ 系啦，佢就将你个功能删咗，然后仲要十六格，咁啊睇下你搵唔搵到咁样。咁另外咧，如果你讲到过三关咧，最近搵到个玩过三关嘅机咧，佢系嗱，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三个交叉三个圆圈咁样，你就叫过到关啦。佢有一个咧系你玩到中间咧，佢嗰个交叉会突然间消失咗咯。 诶， 即系你玩玩下，你嗰一步话俾你听，佢话俾你听，嗱，你下一步咧，佢就会消失噶啦。咁所以你系永远都拎唔到个过三关嘅。 哦，咁系要斗快啊？ 斗快都系斗快玩过三关，但系佢随机消失一个图案嘅。 系、 嗰个就系难度版嘅过三关。這個、呢个咧系啦，呢、這个我觉得好玩，即系好玩多好多。因为你知，有过三关好似好易玩咁样咧。 咁大家可以玩下呢一类嘅游戏嚟挑战下自己啦，脑筋急转弯啦。 唔知大家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玩陀螺呢？陀螺都可以话喺玩具界有一个举足轻重嘅位置。不过原来喺中国，陀螺已经有四五千年嘅历史噶咯。不过古人究竟系点样玩陀螺？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I'm not afraid to die. 原来古人都有几种方法玩陀螺的、哦、第一种就是要抽打它了，所有的参与者都要令到陀螺一起转动，无论在哪一个位置方向，陀螺最先倒地的人就是输了。而最得意就是这个游戏的惩罚方法，输了的人就要将自己的陀螺钉在地上，任由赢的其他陀螺攻击，如果被罚的陀螺裂开死了的话，这样陀螺入面跌出来用来固定的钉就归杀手所有了。不过如果好彩你隻陀螺完好无缺，咁如果下次你输嘅时候就可以得到一次豁免嘅机会。第二个方法就叫做臭头鸡仔，玩呢个游戏嘅时候会喺地上面画一个直径大约30cm 左右嘅圆圈，参加游戏嘅人每个人都要攞一个陀螺放喺圈入面，然后再按照先头次序轮流将陀螺摆入个圈入面，利用技巧或者系陀螺旋转嘅力量，将圈圈入面其他陀螺救咗出去圈外。如果自己嘅陀螺唔小心留咗喺圈内嘅话，咁样你就会丧失比赛资格啦。由于陀螺装有钉，而且系高速旋转，咁所以俾人救出嚟嘅陀螺往往已经系遍体鳞伤，就好似鸡群入面成日俾同伴欺凌嘅鸡仔，所以呢一个名字又叫做臭头鸡仔啦。原来古人玩陀螺有咁多种玩法，唔知道大家玩嘅时候又系点样玩陀螺嘅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讲下呢个寿司盲盒啊，不如，因为咧都几多唔同嘅朋友咧，有啲嘅呼声啦，就系讲哇，买寿司就系因为系唔系可以用到胶盒，而变咗突然之间好似买盲盒寿司要抽咁样样，咁、都系一个几多朋友咧谈论嘅一件事嚟嘅。咁啊，试完咧，某大日本嘅通宵开嗰间嘅超级市场啦，咁咧佢都有啲现成嘅寿司可以俾大家买走啦。咁亦都有部分嘅朋友仔咧。就会忍唔住系会堂食咗呢啲寿司嘅，咁所以咧呢一间嘅日式嘅超市咧就做咗两边嘅寿司嘅包装，一边咧就系我哋正常都系平时去开超级市场咧，你见到系透明胶盒嗰一种，你见得到入边系咩寿司嗰一款，都系熟口熟面噶啦， 系啦。 但另一款嘅所谓盲盒咧，就系佢换咗，因为唔可以胶啊嘛，胶盖都唔可以，咁所以呢个就换咗系一个。完全睇唔到入面係乜嘢顏色嘅紙盒蓋，咁於是乎啲朋友就覺得，咁我點知自己買緊啲乜嘢壽司食咧？ 係咯，估下估下喺度。 你話俾我知個 label 係三文魚壽司啫，啲三文魚靚唔靚咧？個紋理啱唔啱我心水咧？ 攬位定係跟位啦？ 係啊，咁就有啲朋友就有啲，哎呀，有啲大問號出咗嚟喎。咁有人有回應，但係呢一個朋友咧，真係嚟得非常之合時。是大晒鬼啊！ 哎呀，大晒鬼出道， 大晒鬼都要出声啦！就算呢个盲盒事件，佢话我睇唔到啲寿司新唔新鲜，佢话本鬼。留意到近日咧有呢个盲盒寿司嘅事件，令到大家有迷思，咁佢就即刻真系揾咗呢间日式嘅超市去了解。佢话大嘥鬼话噶吓，日式超市咧担心顾客买咗外卖包装嗰啲寿司之后咧，真系即刻食。咁你即场食咪变咗系堂食， 系咯。 咁所以咧就用咗非塑胶盒盖同埋嗰个盒，就变咗个盲盒啦咁样样。但系大西鬼就嚟澄清啦。佢话咩咧？佢话其实以零售业务为主嘅超市咧，因为佢哋乜都有得卖噶嘛，例如盒装寿司都系佢哋会包装好嘅食物俾大家去买翻屋企食嘅。咁但系阿鬼鬼话，阿鬼鬼都有朋友试过买咗盒寿司之后，因为太肚饿，选择留喺个超市范围之内即场享用咗咁。但系佢就话啦，因为呢啲情况咧，其实同一般销售同外卖嘅情况系一样嘅，咁所以超市仍然系可以用胶盒同埋胶盖嚟到装外卖寿司咁。 當然用透明盒都可以嘅，因為客人咁樣先至可以知道究竟買緊啲咩啊，食物質素係點樣啊，款式係點樣啊，咁樣。咁所以大濕櫃就係澄清，其實係 OK 嘅。係， 因為佢個超市有立食啊，或者有啲 area 俾你即刻食就 OK 啦，係嘛？ 係啦，嗱，咁佢仲話喎，阿鬼鬼咧，佢話聽到最近有啲餐廳誤以為咧新法例之下咧用膠盒嚟到打包會犯法，就整個嗰、那個 emoji 添、嗯。咁佢話 驚嗰個， 好 驚嚇 佢本身個樣都唔討好 啊！咁咁其实如果客人选择将堂食嘅食物打包咧，呢啲系属于外卖嘅情况，咁所以食肆系可以提供胶杯、胶食物盒俾客人拎走嘅、 哦。 因为都好多朋友可能有啲误会啦， 系 有啲未清楚嘅时候就宁愿啊，咁我就全部走数啦。咁讲真系好事嚟嘅，大家做得彻底，环保呢一句推动你咧就做得更加好，少咗更多嘅胶去出现，其实系好事嚟嘅、 嗯。 不过有啲唔同嘅地方可能都会想澄清多少少啊，界定翻多少少，等大家知道究竟嗰条界线喺边一度咯。 嗯，同埋我哋咁多年咧，其实都一直以嚟即系都坦白讲，我哋用塑胶用得多。 系嘅。 咁我哋亦都推行相关嘅措施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唔系话第一批去到做嘅。咁但系的而且确，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未必系咁容易就即刻第一日就习惯到。咁、每个人每个或者每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嘅习惯啦。咁我哋用惯咗嘅方法嘅话咧，突然之间要转变咧，可能大家都有少少觉得未必咁快適應到，咁但系我都相信咧，或者系多啲嘅宣傳啊，甚至乎系，譬如而家呢個報道其實好好啊，即系佢已經講出咗其實要呢個情況，咁可能相關嘅或者其他嘅超級市場或者其他嘅售賣點，甚至乎係一啲食品店，佢哋都有一啲嘅疑問嘅時候，佢睇到呢個好嘅例子，咁又唔清楚，其實又可以問翻當局啦、 啊。係啊，所以有疑問咧，即刻出聲咧，就有唔同嘅回應咧，可以回答到你嘅。 係啊，咁同埋而家咧，其實膠杯啊、塑膠食物嘅容器咧，外卖都可以用嘅，咁只系堂食系唔得嘅啫。咁所以咧，我本身都有个疑问嘅。我早几日都系嗌外卖，见到佢俾嗰个胶兜我，我就咦，唔系已经冇得用嘅啦咩？即系最尾发现，哦唔系，佢即系餐具唔得。咁所以佢餐具咧都系依然俾咗木制嘅餐具我嘅，系啦。咁但系如果大家系即系，其实而家有好多胶嘅餐盒咧，其實上面已經寫住話 microwave 係 OK 嘅、即係原來可以入微波爐嘅，啊，所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習慣啊？我其實都有嘅，我會洗翻嗰啲膠盒 再用咯， 然後再用， 係、 啊，因為其實都等於免費又多咗個膠盒噶嘛， 係噶，同埋都開心嘅，因為咧近排都見得到好多唔同嘅餐廳都積極去到轉換佢哋嘅方法啦，譬如話啱啱上兩日去到食 lunch 嘅時候，有一間飲冰茶嘅鋪頭，咁飲得冰茶都係預咗堂食嘅話咧，都可能會有支飲管啦，咁、咁但嗰支飲管咧就換曬啦，佢就以前咧都會有啲可能係感覺上個臨身啲嘅一啲紙品類嘅飲管啦，又甚至乎食過嗰啲一啲西式餐廳，佢就會用一啲係即係 pasta 類麵條類做嘅一啲硬身少少嘅飲管啦、但係咧呢一間咧就用咗玻璃管啦，成、件事係好 high class 啦，好高雅啦咁樣啦，咁又甚至乎咧之前都見得到市面都近幾年有一啲俾你自己帶出街嘅一啲。接得到嘅飲管， 係啊！而家有直膠嘅， 係啦， 飲管 咁你可以將佢咧細細個咧擺喺一個圓形，你當係一個即係好似嗰啲追蹤器咁上下咁嘅 size 咧，有個拉鏈咁樣拉開翻好佢咧，咁就基本上你可以隨身攜帶，有唔壓你嘅地方，同埋飲完之後咧，講真，香港咁多唔同嘅洗手間，真係好方便就可以揾到入去。轻轻冲一冲，干一干就可以摆翻落去呢个圆形嘅盛载器入边咧，就完全唔会打湿你个胶袋或者系你个袋入边嘅任何其他嘅物品咯。 哦，我呢个都几好，够晒方便易装。咁、另外讲到嗰个直胶咧，除咗可以折埋之外咧，原来佢呢一款咧系好似，即系佢当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个长形嘅直胶。然后咧，佢就卷埋咗一齐变胶，变咗做饮管嘅啫。 系啦， 所以你系可以摊翻开。 系啊， 然后成块咁样冲。咁因为如果大家咧有试过，因为我以前咧都有用过啲铝啊，或者系玻璃嘅， 冇得变形啊。 系啊，冇得变形。你同埋你搵嗰个刷一刷嘅时候，有阵时你系谂紧会唔会刷得唔干净嘅。咁、但系而家因为已经推出咗好耐啦，呢啲咁嘅饮管已经系出色到咧，系可以摊开佢啦，然后佢又系对即系唔会对人体有害啊，系食物安全等级嘅时候咧，其实而家多咗好多唔同嘅替代方法嘅。 咁、希望大家都系啦，香港每一位市民都为到环保出一分力啦。喺呢个大前提底下，我觉得就冇得输嘅，咁 值得做嘅新习惯咯， 一步一步学识去做咯。 紧会扼杀了命运。如自由便断线飞向下个乱针，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若是要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地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或下重吧，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哪来磨练，怎么分寸？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被爱，终归爱到绝望。寻觅的亦曾迷失过，也许错误过，才沉淀过，犯错出自为情传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 唱歌的是安俊豪，有这首啊，会发生的就会发生啊，即是什么呢？梅菲定律啊，或者亦做麦菲定律啦，就是他的歌名啦。 这个时候留意返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上午11点的，留意返住天气的情况啦。 早晨，投资 O2O 9:11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企业咧业绩啊吓，咁啊好坏参半啊，加上咧美国国债孳息率咧上升，影响投资气氛啦。美股三大指数嘅个别发展啦，道指跌啊，跌4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点啊吓，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6点，咁啊港股 ADR 咧微微跌26点，有少少偏软嘅。大型蓝筹股啊升跌不一啊，讲紧喺美国啊时段嘅 ADR 啦，咁今日咧。应该股市都存在啲变数嘅，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唔同股票市场嘅 資訊啦。呢個時間係咪要呼籲電話咧？嘉明， 係啊，又有機會啦，機會又嚟啦，俾曬手啊！所有咧有好消息啦，又或者係有啲祝福嘅説話，想透過我哋晨光第一線嘅節目內容當中去同你嘅至愛親朋去講嘅話咧，而家就係呢個好嘅機會啦。我哋每一日咧都會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大概係九點半新聞之後咧就會有呢一個點唱嘅時段嘅。今日有名额可以俾大家而家就打电话入嚟噃， 系18723881872388咁啊打电话嚟啦。如果近排咧有啲祝福想透过大电波送开去，以至咧帮 DDSE 嘅考生咧去打打气，甚或乎咧系生日或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都无任欢迎噶，打个电话嚟18723881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一齐攞个羽毛球拍出嚟拉下筋先。早晨啊，叶佩燕。 Hello， 早晨，你好，大家好。 叶教练喺度咧，就系时候问下叶教练啦。咁啊，今时今日咧，同我哋十几年前打羽毛球咧就好唔同嘅，以至咧旧时嘅羽毛球拍同依家都好唔同啦。等于跑鞋咧就全部鞋底都要碳纤先劲嘅。咁啊，依家啲羽毛球拍系咪哇啲线啊啲球拍又已经好碳纤啊，好劲啊，好轻嘅咁样。咁究竟系点呢？咁啊，交俾你娓娓道来啦，好唔好啊？先由嗰个球拍开始讲起，你都知呢啲器具嘅嘢咧，特别多人吸眼球嘅，因为个个咧打波唔叻啊，但系架餐多多系啦。下一句我就唔讲啦，喺电台架餐多多。咁啊，究竟点睇咧？个趋势系点咧？交俾叶教练同我哋分享。 哇！呢样嘢真系又要讲一个故仔啦，因为其实我自己细个咧就都有讲过，头先屋企嘅环境唔系咁好啦。其实我以前咧。嘅裝備咧，真係唔係好似而家咁，大家會咁好啦，亦都會咁精啦。其實我以前嘅裝備真係好差嘅，即係球板亦都唔係用最好嘅，用啲好平嘅，跟住鞋就更加差添，即係唔係一個專業羽毛球鞋，係著緊白飯魚嘅啫。即係喺小學嘅時候，咁去到大少少嘅時候，相對嚟講開始打得好啲啦，可能環境好啲啦，我就真係叫做有自己嘅球板啦，同埋有鞋啦。咁當然嗰時候都多得有啲嘅贊助商去支持我啦，因為始終球板同埋鞋或者任何嘅裝備咧，其實都係唔平嘅。 嗯， 尤其是以前其實都唔平嘅。咁當然以前嘅貴嘅程度可能係講緊600、800或者700、800咁啊，已經係最貴啦。而家講到可能一支好嘅球板，其實都唔會差好遠嘅。咁只不過可能個級別就可能在於係你係邊個製造啦。其實咧可能唔同國家嘅製造咧個價錢有分別啦。絕咗版嘅球板咧，亦都又會有唔同嘅價錢嘅分別啦。即係譬如我之前都有問人問我有冇啲球板可以賣啊，或者因為其實我手上都有啲好珍貴嘅球板嘅。即係如果講話有林丹打我嘅球板咧，有冇人想要咧，或者天價會買啦？我相信都有。 有一定有啦，有啲羽毛球愛好者係追逐林丹嘅風潮啊嘛，係咪先？ 有兩支咧。嘅球板咧係佢打過嘅，而喺我手上嘅。咁其實你話板同鞋咧，其實真係太多啊！因為而家真係出得太快啦，款式真係太多啦。即係其實咧，我自己個人建議就係咧，其實你真係要走落去一啲鋪頭度咧，自己逐支試下攞一兩攞個手感嘅感覺係點樣係最好嘅。因為其實咧，我講幾好咧冇用嘅，其實你自己試出嚟嘅感覺邊支好打咧，你自己揸上手咧，你會有感覺嘅。咁咧，其實我會覺得，即係譬如女仔啦，或者初學嘅人咧，咁通常我都會建議攞啲比較輕少少嘅球板嘅，因為始終太重嘅球板咧，拎起身咧，其實你覺得比較重咧，你會比較吃力少少。同埋咧，因為初學嘅人咧，動作有時候可能因為你未學得好會錯啦。咁如果你就相對攞得比較重嘅球板咧，好容易可能打得多你會攰啦，可能勞損啦，會受傷啦。咁所以我就唔建議攞太重嘅球板。咁除非你真係本身好有力，或者你已經識打啦。咁你就可以相對嚟講攞啲重，少少偏重嘅板頭嘅板啦，咁可能會啱啲啦。咁鞋嘅話，其實都係睇款嘅啫，因為只要係羽毛球鞋咧，其實相對嚟講咧，都唔會話太大分別嘅，係啦，因為而家啲羽毛球鞋已經做得好特別噶啦。咁當然啦，其實因為其實我而家都除咗有教波咧，其實我都有做多樣嘢，我其實都有做羽毛球產品嘅嘢嘅，我就做緊一啲。都係賣緊有啲羽毛球產品嘅， 係 啦，咁都有好特別，有好多嘢，即係譬如有啲全世界最輕嘅球板，我都有賣嘅，係啦，即係有做嘅， 係啦。咁所以你去講嘅時候，大家又會知道，喂，其實 product 都會帶動到成個運動嘅產業鏈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有機會協助到大家嘅技術嘅提升，就唔係單單話叫做啊，即係追逐名牌啊，或者追逐輕啊咁樣。其實真嘅，反而咧有好多時候運動科學咧結連埋一啲嘅叫做器具咧。 反而幫助到大家冇咁容易受傷啊！譬如頭先葉佩賢講，佢話啲鞋咧，我哋舊時咧真係著叫做白飯魚，甚或乎有一種咧，我哋懷舊啲叫羽毛球鞋咧，去打波噶嘛，即係個頭好似係即係有少少嘅膠邊咁樣嗰一種。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有一定嘅連知，你一定知道我講邊種。同依家嘅羽毛球鞋係唔同嘅，依家羽毛球鞋你跳起身做完扣殺嘅時候個避震。真係爭好遠嘅，你嘅腳踭或者你嘅叫做腳腕嘅承受嘅壓力真係冇咁多，你咪變咗自己襟打啲咯，即係冇咁話容易叫做收隊或者隻腳係勞損到打唔到啦。我唔知係咪咁啦，嗱交俾專業嘅教練講啦，好嘛？ 冇，咁其實譬如我哋自己嘅專業層面啦，其實我哋嘅科學就可能我哋會以體大，即係睇一啲錄像為主啦，因為始終。譬如我哋打一場比賽，咁其實好多時候上網啊，或者我哋自己都會有錄一啲比賽，我哋會自己睇翻嘅。咁其實咧，我哋有時會睇比賽好多嘅嘢去分析啦，即係譬如可能分析一場波嘅失誤率有幾多啦，即係對方失誤率有幾多，或者我哋會分析一下我哋進攻得分次數有幾多啦，或者對方打死你嘅進攻得分次數有幾多。其實我哋會分析好多嘅數據出嚟嘅。咁咧，其實分析嘅數據嘅目的係。想睇下究竟邊一樣嘢可能相對嚟講我係會弱少少嘅，即係譬如可能你失誤率好高，所以你嘅即係我哋睇嗰個比賽嘅時候，我睇嘅時候哦，原來你成場波嘅失分係咁多嘅，你俾人進攻打死咁多，咁我哋經過呢啲嘅數據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從而去根據呢啲嘢去做一個即係嘅一啲嘅 調整 訓練咯，調整同埋訓練咯，即係知道失分多咗，即係代表我哋要練一個穩定性啦。怎樣在一個訓練當中我們去練一個穩定性，如果可能不是的，你是被人進攻得分，然後你自己防守防不住，然後被人進攻打死的話，那我們就可能針對多些防守方面的東西啦。當然啦，如果你說再深入一點，即譬如可能講緊的科學的層面有些角度啊，或者旋轉這件事我們都有的，但我相對其實這方面比較少一點去做。為什麼呢？因為其實我們在比賽上面呢，每一个比赛场入面的风势啦、灯光啦，其实好不同的。我们不可以根据这个科学去做一个衡量是一定是这个角度。因为始终去到一个不同的环境的时候呢，未必可能是这个的角度的，因为个风向问题。有时候我们去比赛的时候，这个风向可能有顺风、有逆风、有侧风。可能去到这个场是不同的顺风、逆风、侧风都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呢，我们反而未必着重得去这么仔细去关于那个，我们角度要杀到几边。我哋先至可以得分，我哋就唔會用呢個係計算嘅，係啦，係啦，咁反而係我哋係會用一個數據嘅層面比較多少少咯，係會分析一場波嘅一啲嘅得失啊、得失分啊、進攻防守、巴拉巴等等嘅呢啲嘅層面比較多少少咯。 明白。咁嗱，暫時咧聽住教練講咁多先啦，往後有機會咧再請葉佩賢咧同我哋都講啲羽毛球嘅文化啦，以至咧羽毛球方面一啲技巧啦，一啲科技嘅結連啦，再加上嚟緊巴黎奧運啦，咁啊到時可能我哋講到羽毛球你打得好，可能我又邀請你上下嚟神光第一線，又同我哋又傾談下啦。非常多謝葉教練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好多謝多謝，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说话时间来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哦，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 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日同大家跟进下香港虚拟资产现货 ETF 咧，再有新嘅进展啊！根据证监会公开发售嘅投资产品列表啊，六只虚拟资产现货 ETF 咧已经获得证监会嘅正式认可啦。当然啦，产品就唔逐一同大家讲啦，但系虚拟资产嘅价格波动比较大，因应监管要求咧，发行人都要喺产品资料概要入面啊列明最大单一价格波幅嘅。比特币现货 ETF 文件入面提到，2020年比特币嘅价格最大单日跌幅可以系39%，投资者或者会喺一日之内损失全部投资。而以太币现货 ETF 的文件显示，2020年以太币 Ethereum 最大单日跌幅是 44%， 投资者应该做好一天内损失全部投资的准备。所以说虚拟资产真是有机会招致全盘的损失的，投资者真是要审慎作每一个的投资决定。正所谓 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早晨，又睇下今晚有啲咩嘅好电视睇啦噃。早晨，阿昌。 早晨， 阿 昌。 早晨，小白。早晨，嘉明。早晨，各位。 系，先讲下铿锵集啦。 嗯，好啊。嗱，今晚铿锵集啊，7:35晚上啊，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香港嘅数码无障碍嘅发展啊。 嗯。 咁啊，无障碍设施大家都知道系咩啦，即系现实世界嗰啲车台啊、升降机啊，咁啊方便啲有需要嘅残疾人士使用啦。咁但系，原來咧呢個數碼世界咧都有所謂嘅無障礙嘅設計嘅喎，咁啊講緊嘅係咧嗰啲開發呢啲 app 啊或者網上嘅一啲系統嘅時候咧，就要諗住使用嘅時候咧，就要任何人都能夠方便使用為準則，當中包括殘疾人士同長者。咁但係大家知道啦，好多我哋而家現實世界去餐廳食飯攞位攞飛要用網上嘅設施啦， 落單又要啦， 落單又要啦，即係全部都要嘅。咁但係咧，經過好多測試咧，原來好多網購嘅平台嗰啲 app 咧，原來係都未能夠符合呢個無障礙設計嘅功能嘅喎。咁啊，所以係啦，好多老友記啊，或者係殘疾人士咧，就未能夠使用到啊。咁啊，今晚嘅鏗鏘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啦，究竟呢啲無障礙嘅網上數碼設計咧，究竟是应该要怎样设计的呢？其实又是不是关业界事呢？会不会有关当局根本未给到一个很适合的指引，等那些各位从商的朋友呢去到知道应该要怎样改良呢？那今晚的铿锵集呢，就跟大家一探讨一下啦。 好，那么我都要看看，因为我有时落柯打落到猛整，看看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方法。 好， 另外8:00的时间运动教室。 冇錯啊！咁啊，全新一季嘅運動教室31啦。咁呢個節目咧就同康文署咧就合作嘅。咁啊，睇過頭兩季嘅朋友知道啦，就係俾我哋呢啲初哥咧，所謂level one 嘅玩家去學下嘅。咁啊，康文署係啦，入門級。咁康文署咧就每一集咧都會介紹咧一至兩樣嘅唔同嘅運動。咁啊，從啲遊戲規則啊，要啲咩裝備啊，有啲咩基本嘅玩法啊，咁啊等我哋知道下。咁啊，今晚咧第一集咧就会先同大家认识一下小型赛车同埋三人篮球嘅玩法，咁有兴趣朋友记得留意啦 吓。好啊，咁去到10:30咧就去啲极端啲嘅嘞噃，继续翻北极啦。 好， 系啦，咁啊呢个纪录片系列北极，今晚同大家睇下咧北极咧有啲乜嘢宝藏啊。咁啊，原来北极嗰度咧埋藏咗好多嘅石油同埋天然气嘅储藏啦，仲有好多钻石矿啊、贵金属矿啊，有好多鱼类嘅蕴藏同埋好多嘅林木啊。咁啊，好，全部因為天氣好嚴寒，所以保存得好好。咁但係而家即係全球即係温室效應啦，越嚟越暖啦。咁啊，開發嘅時候會唔會打交咧？嗱， 留意住啦。 北極同大家睇下。 好，唔該曬，張 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表示，东铁线上水站附近的修复工程已经完成，东铁线列车服务今早回复正常。东铁线上水站附近寻日朝早有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列车服务需要调整。工程人员在晚上收车后，再跟进和调校相关信号系统组件。运输署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原定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的高速铁路列车 G6510、G6511 更改为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深圳北。审计署新一份报告指出，卫生署牙科街政服务派走数目由每年大约40000个减至近年大约20000个。部分诊所凌晨起初步登记，有市民提早7小时开始排队。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目前私营牙科服务贵，对不少基层市民来讲，除了轮候牙科街症，近乎没有其他方法。他认为核心问题是丑额少了一半，无论用什么方法派丑都有困难，期望明年当局推出公私营合作，服务有改善空间。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在同一节目表示，本港长期以来牙医人手不足，而近来听闻部分私营牙医生意惨淡，应该积极做好公私营协作。他认为卫生署牙科街政派筹可利用医健通或者医管局的 HA 高应用程式。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国匈牙利政府间经济联委会第20次会议。王文涛说，今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中方愿同匈方一起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挖掘双边经贸合作潜力，加强新能源基础设施、交通物流、数字经济、金融等领域合作。西雅尔多说，控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对华合作视为重要机遇，反对脱欧断链和去风险。控方希望推动匈牙利优质农食产品对华出口，鼓励中国企业赴匈投资。控方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期待同中方加强新能源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务实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较大，周末期间仍有骤雨同埋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43点，跌57点，成交金额是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5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7.4跌6.8，友邦保险50.65升2毫，商汤8.6升6仙，美团112.5跌1，阿里巴巴72.2跌咗3毫，长城汽车12.18升9.6，港交所239.8升咗8毫。中国平安34.6升2毫，京东集团110.6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5.4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7931点，跌528点。港金报2165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18.13美元，卖出231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青朗公路九龙方向近大榄隧道嘅出口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澳运港铁站嘅路面系有障碍物，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另外，狮子山隧道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过咗狮隧去到窝打路道近映月台嘅位置，咁龙翔道慢线入狮隧就排到去彩虹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民安队总部，狮隧九龙方向就排到去在博康村一带的位置是比较车多的，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在石门村。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较为繁忙，龙尾在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位置是较为挤塞，龙尾去到北假山花园。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在天富海湾。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较为挤塞，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马场，入上水的龙尾在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城门隧道而家向沙田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系措施噶。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的位置。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沙公路元朗段去元朗往元朗市中心的方向近元朗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重复一次，青沙公路元朗段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近元朗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坳头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Andy is typing。 我共你，我共你，爱没法回头，谁会像我盼共你，抱着都离头。Back to me, Pandora。 这夜完全与你并没预备，街声疲惫，但一近就别多想先一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个天都几睇我噶，即系当我剩翻200蚊嘅时候，就会有啲嘢俾我做，做翻2000蚊咁样嗰啲咯。我系住唐楼大啊，即系同啲老鼠曱甴一齐大噶。我咪喺土瓜湾区一个好旧嘅旧楼嗰度啦，咁跟住同爸爸妈妈一齐生活啦，即系由细到大啊，街童嘅。 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嘢啊！我系边个啊？ 我系林宝仪啊，多谢。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 我系李志刚。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因为萧露多番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更严禁萧露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4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日。 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我哋又嚟啦。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陈太嘅。 Hello， 陈 太。 陈太早晨， 早晨啊，陈太。 嘉明，小茂， 系 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头先都同你倾过啦。咁四月初嘅时候，你呢个系生日嘅补足点唱嚟噶噃。 系啊系啊，点俾我老公啦，四月六号啊，同埋仔仔四月十三号啦。 开心开心， 身体健康啊吓。 系身体健康，咁啊同佢哋食咗饭啦，庆祝咗啦。 系啊系啊。好开心，简单单咁样咯。 系你系几多位公子啊？你有 三个小女子。 哇，三个小女子，哇， 哇，你都三孩之母啊，同阿嘉明一样啊，陈太。 俾个五我先，give me five。 拍咗啦。 系啊，终于揾到有缘人啦，真系。 系啊，辛苦嘛，陈太。 叫我哋冇女啊。 系啊，唔紧要噶，其实女同埋仔都冇所谓噶，我哋都系女当仔养噶咋。 咦，系。 我都系仔当女养。 咪咯。咁陈太啊，养大呢三位公子个过程你觉得点样呢？ 开心嘅，开心嘅，即系真系唔好当佢系仔啊女啊，系啦，咩功夫都做啊，咩都系啦，一齐生活都开心系啦。 系，而家佢哋大概咩年纪度啊？ 大仔啊，今年十一月应该有34岁噶啦， 系。 二仔32咯，拉仔就啱啱公开大学读紧嘅医护，就今年22啊， 系 啱啱12年啦，同大仔 哦一个对啊，系 点啊追意外有冇意外？ 唔系一个对， 同一个生肖十二个对， 咦睇嚟你好想追啊，陈太吓系咪啊？ 一追再追啊！ 一追再追，歌仔都一齐。喂，嗱，我调翻转头啊，头先话补足啦，即系你先生啦，同埋你啲公子啦。喂，调翻转头话，你几时生日噶，陈太吓？ 我啊，好易记嘅咋，如果要记，日日食饭揸住嗰对筷子就系我生日啦。 11月11， 诶，调翻转， 一月一。 2月11， 哇！ 多谢我表姑啊，即系我老公表妹咧，佢真系11月2号，佢记得我生日咯，咁我都记得佢生日。 好，我哋都记住，我哋都记住阿陈太生日先。 2月11号， 系啦。咁你嗱管教啲小朋友嘅时候，有啲咩心得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又分享下？ 冇啊！细个嗰阵唔识教，咪打到飞起咯。咁啊，佢拉仔咪锡到飞起咯，又系。 好啦。 咁啲哥哥见到，咦？点解妈妈对我同佢啊，就细佬唔同嘅？ 啊，有噶，有噶，有讲啊！佢哋都好锡细佬噶，就俾零用钱佢使噶。 咁实在 可以做到佢哋兄弟咁同心咧？ 系咯。 我都唔知啊，爸爸严格啩 吓，严师啊出高徒咁啊，咁样嘅方法啦， 系严父啊， 严父 系啦。而讲起严父嗰日夜缤纷咧，屯门啊，我讲系屯门啊吓，咁咧就青铜罐嗰个有个摊卡咧，俾我啲戏服，我哋有啲扮皇帝皇后，我有两个着咗嚟影相，好开心。 哦，系啦，你睇即系呢啲缤纷活动咧，真系可以令到市民咧，大家受落啊！ 你睇下一讲 多嘢玩啊， 着起龙袍最紧要咩啊？似太子啊嘛， 系啦，讲起自己着龙袍仲开心过讲我仔生日啊！你睇下， 咁啊，祝你哋日日都开开心心啦，一家人出去饮饮食食啦，好唔好啊？吓， 系啊，好啊，多谢大家咁话啦， 好啦，生活愉快啦，多谢你电话， 好， 拜拜， 好 ，OK， 拜拜。 还很喜欢跟爸爸斗口，夜夜望见你，便口水也在流。 貌美人小气，也不知丑，常忍不开心，喜欢发嬲。妈妈话你会永远没朋友。有天不开心，有一点委屈，躲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乖， 心里永不开口，劳碌一生想一家笑口，从来没怨气，我哪日能像你。由年不开心，由日点委屈，待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又点不开心，又一点委屈，多于家里我便快乐，愉快的家中，这世上没有愁，孝顺儿女爱，亲恩高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孝顺儿女爱，亲恩高照，留待百世千秋。期望这片爱，一生一世拥有。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呢啲天咧都几好食一啲香口嘅嘢嘅，咁、例如系焗猪扒或者系煎鸡扒呢一类咧，都系好香好夜味，而且送饭又得啦。咁、所以今日咧就将呢一个嘅叫做煎鸡扒咧就再次升华。咁令到佢咧就更加野味，咁、就变成呢一个咧就菠萝煎鸡扒啦。咁 菠萝煎 系啊，用菠萝煎，咁会更加香同埋更加野味嘅。咁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 睇下啱唔啱大家嘅胃口啦。咁、当然要准备定啲鸡扒先啦。咁啊，鸡扒喺冻肉铺买其实都有噶啦，我就会搵埋嗰啲就常备，不过咧就去咗骨嗰啲嘅，因为懒啦吓，系因为我懒啦，唔好意思。好啦， 忙啦， 唔好咁讲，系我懒啫。有时整翻我嘅饭我就忙。发空啊，系啦，都唔想去到撩起嗰嚿骨咁样，咁于是乎就买呢一啲已经系去咗骨嘅上髀肉啦。 好， 咁你买咗之后咧，翻到屋企就当然要先溶雪啦。咁啊，当佢已经溶雪咗啦，你就摆喺个盘嗰度要腌佢嘅。咁可以准备定，譬如盐啦、胡椒粉啦、少生粉啦、食用油啦，即系嗰啲落少少油，令到佢嗰个口感啊，同埋啲肉质咧会更加好。咁、我自己都中意咧，加多少少嘅蚝油落去嘅，咁啊个味道会更加好，同埋即系上下色啦咁样。好啦，咁你就捞佢啦，捞佢嘅时候捞完啦，咁你都摆喺度腌噶嘛，好啦，咁啊由佢自己摊喺度啦，咁啊半个钟度都得嘅，咁半个钟你可以做好多嘢，包括咧你可以帮个买咗个菠萝嘅时候咧，可以帮佢批咗个皮佢啦、又或者你懒嘅话咧，你可以叫三个铺帮你做。 哦、 有部分可以帮你做，你再懒啲嘅话咧， 罐头菠萝我估到噶啦。 但罐头菠萝好多朋友话，那个菠萝香就有嘅，不过个甜度咧就调到太甜， 系 影响咗 的而且 送菜嘅发挥。我唔知啦，嗱呢个问下小白。 如果呢个咧你系俾小朋友食嘅话咧，其实系 OK 嘅，因为小朋友你甜我咪食咯。虽然都我发觉越嚟越多小朋友系唔系好食甜嘅而家。 哦，都系、哦， 系啊，嗬。 个味蕾本身俾小朋友嘅爸爸妈妈 train 到系。 系啊，唔系好甜噶，即系同我哋细个都已经不如。同埋我有个现象就系，我发觉而家啲可能我接触嗰啲小朋友好多都已经原来唔系好中意饮茶食虾饺烧卖嘅。 咁佢哋食咩啊？ 佢哋去茶楼唔系好食嘢噶。 哦 可能嗌碗粥俾佢，佢都系不几啖咁就算啦。我哋平时细个见到虾饺先会抢噶嘛， 马拉糕咯， 系啊，而家你要挨佢食嘅，好多都唔系净系我屋企两个小朋友，我见其实可能我附近嗰啲小朋友都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可能太幸福啊。因为以前我哋去茶楼咧，就真系系屋企人一个 gathering 嚟噶嘛，咁而家佢去茶楼，其实佢哋都系自己玩自己嘢嘅， 同埋茶楼都好多煎炸嘢食， 系 咯，香口嘢，即系你话薯条、汉堡包就唔系个个都有得食咧、譬如食下啲春卷啊，或者叫煎下萝卜糕嗰啲，已经觉得哇！脆哦哦，勁 啊！ 細路仔， 唔同啊！ 依家可能真係唔同咗。 係啦，富裕咗，呢個就富裕咗出嚟嘅效果啦。好啦，咁你個菠蘿啦，咁如果你菠蘿咧，你買一個翻嚟就切咗個皮佢先。咁我最主要都係想，其實最後啊，都係想個菠蘿咧一片片圓形咁樣一片片切出嚟嘅。咁、切咗出嚟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準備用啦。咁當然你話啦，我會準備定如果係四件嘅雞髀肉嘅話咧，我會切四件喺菠蘿中間切最大嘅四片菠蘿出嚟。 哦。 圓咕碌咁嘅鐵餅咁嘅樣嘅，咁嗰啲我就會大件咁樣去用嘅。咁另外個頭同個尾嗰啲我都會切細細件，因為我都會拎佢榨汁嘅。咁你話榨汁講，你最方便嘅方法，當然你就有榨汁機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夾埋啲渣出嚟嘅話咧，你真係要自己攞個瀝咧，然後就自己壓落去嘅。咁下低就裝住呢啲菠蘿汁。咁嗰個菠蘿汁咧。嗰、那個飲嘅時候咧，就發覺真真冇渣，咁而且個清甜度咧都會，我覺得幾好，因為你真係壓曬啲糖分出嚟啊，咁可以試下呢個傳統啲嘅方法嘅。好啦，咁啲菠蘿汁都準備咗啦，雞扒又已經喺你整緊菠蘿嘅時候咧就已經醃好咗啦，咁你放喺 pan 上面咧就煎下佢先，大概要煎十分鐘到，咁佢都已經係金黃色，咁其實就已經係熟噶啦。咁熟咗之後你就拎翻出嚟備用。咁你頭先咪有幾片大嘅菠蘿嘅，清潔咗個 pan 先，因為費事啲味沾曬落去。咁你就喺個鑊上面咧，就輕輕落少少油，咁嗰幾個菠蘿咧就可以煎香佢。菠蘿煎香咧就形同中意食燒菠蘿嘅朋友，每一陣咧好香嘅菠蘿香出咗嚟嘅。好啦，咁然後咧呢個菠蘿，當佢你發覺已經開始有啲焦焦地咯，即係咧變色啊，好香啦。你就將頭先個雞排咧放喺呢三片嘅菠蘿上邊。放喺呢幾片菠蘿上面，可能三片四片咁樣，等佢再煎多一陣間，你就可以將頭先嘅菠蘿汁咧就一次過倒曬落去。 哦， 然後咧我自己就會再喺個雞扒上面就落多少少嘅蜜糖喺上面，係啦，咁所以就用本身一個新鮮菠蘿會好啲，因為個甜度你之後會再落蜜糖啊嘛。然後再醃多佢一陣間，跟住你就拎上嚟嘅時候咧，你就變成咗好似有個菠蘿餅咁樣嘅，菠蘿雞扒餅拎出嚟，咁你可以俾小朋友，譬如送飯啦，因為送飯菠蘿已經好甜啦，係啦，咁雞扒都會香，送飯其實好好送嘅。咁如果你想有啲接近西式少少嘅食法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加一片芝士，或者搭多個生菜，就變成一個菠蘿包，攞個包。包即系攞个面包切开佢咧，就夹住佢。 有真菠萝嘅菠萝包啊！ 系啊，有真菠萝嘅菠萝包。咁你实际上嚟嘅时候，你发觉原来都非常之 juicy。呢个食法咧就叫做一个煮嘢方法，就两种唔同嘅食法。啊，加意大利粉，我觉得都 OK 嘅。系啊，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都嚟到五月啦，原来咧五月到七月咧，其实系钓墨鱼嘅旺季嚟嘅， 撮墨鱼嘅季节又出嚟啦， 又出嚟啦！我咧嘅印象，即系对于呢个撮墨鱼咧，就系我细个，即系讲紧好似小学一二年班咧，就系上咗架船嘅屋企人，然后咧就好黑啦，但系得你架船系好光嘅啫，咁样就 系 咁撮嘅。咁我记得咧，我就撮咗一个钟咁样，一条墨鱼都上唔到嚟啦。 大家咁话啦， 系啊， 我未试过，我人生去咗五次撮墨鱼到啦，我冇一次撮到，一次都冇，真系，系、 哦、 啊，我觉得真系第一讲手气啦，个船家又会讲水流啦， 系、 啦，有阵时咧好正噶，成只船都撮唔到啦，跟住咧个船家喺个雪柜嗰度，哎，其实唔紧要嘅， 船家已经准备咗， 系啊， 攞啲出嚟都有得食， 大会有指定产品噶啦，系、 哦、 啦， 但系又好似话咧，嗱、這个江湖传闻嚟嘅，话有啲船家咧特登咧会去一啲地方咧。俾大家唔系好戳到嘅位嘅， 点解咧？ 咁点解咧？可能会话喂，唔系戳唔到啲人咪唔 happy 咯？ 系咯， 佢惊你太戳到咧，佢惊你玩得太耐。即系如果咧，你玩一两玩，正常我哋香港人咧好快个耐性好快消磨灭噶嘛。嗱、 啊， 船仔玩一个钟啦，我再耐啦，我玩咗大概两个钟啦，我真系完全戳唔到咧。咁我唱 K 就唱 K 啦，玩就玩啦，倾偈就倾偈啦，即系。跟住我就会放弃咯。咁当你全船放弃嘅时候，个船家就大条道理，九点零十点钟就可以话：，哎，既然大家都坐唔到，我煮咗啲嘢嚟食啦。咁我食完之后，我哋翻去好唔好啊？咁你通常都话好，因为个个都坐唔到。 攰啦，已经。 哦， 到时呢就唔系墨鱼俾人戳啦，就是、你哋一班人上咗船就俾人俾人戳啦。嗱，唔知啊，呢个江湖传闻啫，究竟系咪咁呢？唔知道，无从稽考。 系、嗯，哦，呢、這个我真系冇谂过，我净系记得我食墨鱼嗰一刻好开心咯。 系咁计啦，但系嗰啲墨鱼仲要你唔使钓翻嚟噶嘛？ 系啊，同埋唔知点解系特别好食噶，喺嗰度食，即系你屋企食咧都冇咁好食噶。当你错唔到，但系 都冇咁好食。 系啦，但系当你错唔到，啲墨鱼仔都俾你食嘅时候，你就会好开心啦。 呢个一定嘅，你谂下，即系譬如小白熟日本去日本，譬如丰洲或者去捉旧时捉地。你都覺得啲魚特別好食啦、啊，即係你唔同啊！你望住嗰樣嘢，再食嗰樣嘢，就係覺得哇， 係啊，好開心啊！係啊，不過其實咧，我哋講成日講錯墨魚啦，其實嗰啲唔係墨魚嚟嘅，係、啦，係魷魚嚟嘅啫，係魷魚仔嚟嘅， 講得好啱啊， 係啦。如果咧，即系讲喷墨咧，我哋如果真系戳到啲鱿鱼咧，唔系 ，sorry， 戳到啲墨鱼咧，系真系会喷到你一身都系嘅、啊。所以我哋戳到嗰啲系鱿鱼仔嚟嘅啫。鱿鱼仔咧个喷墨嗰个情况系冇咁严重嘅。 鱿鱼会唔会喷喷嘢咧？ 好似都系会，但系会少好多噶。 真系唔知道， 系少好多噶。 日都印证主持人，我真系一次都戳唔到上嚟啦，所以我冇呢个被喷嘅经验啊。 唔系你煮鱿鱼都会噶、 哦，所以咧如果有经验咧，一戳咧离开个水面咧，唔好即刻掹上嚟，等佢喷一阵先。如果你嗱嗱声咧好深一掹掹咗上嚟咧，佢就喷到你一身咯。 就中招啦！以前本 Michael 哥系戳， 系戳到噶。 Michael 哥本身都戳， 好嘢， 好啊， 好嘢， 各个林峰，我讲嘅。点知戳墨鱼叻，戳 pose， 戳样全部都叻，系咪先？ 赢咗， 系唔戳声嘅啫，因为我本身把声系天然， 系啊， 靓声，系咪先？好，交翻俾你讲个墨鱼先， 系啦，讲下啦，点解话即系五至七月啊 ？sorry， 五至七至八月咁样啦，呢啲时间都系话最多墨鱼咧，系因为呢个时期嘅呢啲嘅墨鱼仔啊 ，sorry， 鱿鱼仔咧、已经大啦，系、啦，咁通常都有五至八寸嘅， 系时候钓佢翻屋企， 冇错啦，你可以食下啦。咁另外咧，因为暑假嘅时候，夏天咧啲海水都开始变暖啦。咁、其实呢一啲鱿鱼咧，最中意就系揾一啲暖啲嘅地方嘅。咁、所以你夏天嘅时候特登去戳咧，个机会率又系会提升。咁、当然啦，如果因为而家我已经睇到网上面有得报呢啲班仔啦。 咁、但系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太细条嗰啲你就放翻落去啦。 系啦， 即系都系嗰句啊，冇细鱼就冇大鱼。 系啊， 大条先戳上嚟食，细条你都食之无味啦。唔该晒船仔。